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空气船船仔喺5月7号嘅6:09朝头早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睇下先，今日咧系农历3月29号，头先讲过啦，今日系5月7号。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即是低至中级度的水平。回来的时候天气都挺好的，有少少凉风，又没有落雨的。不过讲到今日大致多云，同埋下午或者是朝头早都可能有一两阵骤雨的，能见度比较低。所以今日应该都是没什么阳光的。不过不紧要的，呢几日咧，只要唔好好似即系前几日咁样咧，星期六嗰日，哇，几大雨啊！咁唔好好似嗰日咁大雨咧，其实咧都 OK 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咧都有一个美满嘅星期二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心情好唔好呢？如果心情唔好嘅时候，记得千祈唔好为难自己啊！你想想，其实人生很多事除了生死之外，很多事都只不过是小事来的。只要个太阳每一日都是照常升起的话，我们人生都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尤其是香港人的生活已经很累了，成日都要为柴米油盐、做事、屋企、家庭等等的事去搞到自己很累。所以记得不要想那么多了。为什么你要搞到自己那么累啊？难道你不知道，其实路走得多，累的只脚，我们人想得多，累的除了是我们的脑，还更加多是我们的心。所以永远记住一件事，就是情绪不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其实世上本来呢就很多事都是庸人自扰的。所以记得不要去自寻烦恼，想开一点，看淡一点，很多事都会变得更加好的。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走，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跟大家看一看今日的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的气温是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多云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即是低至中级度的水平。嗱，就嚟就系巴黎奥运，就巴黎奥运啦。咁就近呢几届嘅奥运会咧，其实好多主办嘅国家都好中意同大家讲话自己系绿色奥运嘅。好似巴黎奥运咧，就知道个选手村嗰个嘅冷却系统，原来咧就唔系用冷气机嘅，咁就系用一啲水啦。咁但系多数一啲奥运嘅主办国咧，都只不过系 focus 喺一啲场馆或者系选手村嗰度做一啲节能嘅技术嘅。咁反而大家通常都会遗漏咗一点嘅，就系球类用品啦。呢啲球类用品咧，多数都系用一啲唔可以降解嘅塑胶或者橡胶去整嘅。咁原来香港咧，亦都有一啲初创嘅企业咧，尝试去整一啲可以生物降解嘅乒乓波，希望咧系可以拎到呢个国际冰联嘅认可咧，最后尾亦都可以大量生产嘅。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咧，点解乒乓波会烂呢？其实咧，多数都系因为我哋打乒乓波嘅时候来回抽击咧，就会出现一啲裂痕啦。咁如果系我咧，即系我啊，点解会烂啲乒乓波？梗系俾我踩烂啦，系咪先？好多人咧都系踩烂咗个乒乓波啦。咁其实咧，全香港大约有130至140个私营嘅乒乓波训练中心噶。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推断下，其实去估一估咧，原来每一日平均可能啊最少系消耗咗过千个嘅乒乓波。啊，虽然乒乓波好细啦，亦都好轻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谂下，咁多唔可以降解嘅乒乓波送出去堆填区咧，其实都几大负担噶。我哋讲紧只不过系香港，如果我哋计下系中国大陆，甚至系全世界嘅乒乓波嘅损耗量咧，其实都好多。嗱，我哋就咁估下，就系内地先啦。其实内地嘅乒乓波爱好者咧，大约有8300万人，咁其中咧3万多人就系乒乓波嘅业余选手，2000多人就系职业选手嚟嘅。咁但系你计一计条数咧，原来2019年，净系讲紧2019年咧，内地嘅出口乒乓波数量已经去到6.5亿，进口乒乓波亦都有487万个。咁所以如果你咁样计一计咧，全年耗损真系差唔多过亿个乒乓波，系真系好多噶。咁所以咧，香港亦都有研发团队去谂下点样可以制造一啲生物可降解嘅乒乓波。原来佢发现咧，可以用一种物质叫做 PHA， 咁呢一种咧，亦都可以由微生物去产生。 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呢，是可以令到在自然环境里面比较快可以降解的。如果是一个啱的土壤条件之下呢，用 PHA 整的乒乓波呢，大概三至四个月内就可以完全分解的啦。咁可以帮助到环境啦。咁另外呢，其实嗰个使用性能方面呢，同传统的乒乓波其实冇乜分别的。咁所以亦都可以确保到嗰个运动性系唔受到影响。咁甚至咧呢一种改良咗嘅材质咧，可以令到个球体更加坚固啦，可以减低以前嘅波嘅损耗风险嘅。咁当然啦，而家咧仲系做紧呢个最终嘅测试，同埋做紧呢个最后嘅配方调整。咁希望咧我哋呢一款嘅自家制啦，即系我哋嘅香港乒乓波咧，迟啲亦都可以得到国际乒联嘅认可，更加多嘅唔同国际比赛咧可以用到呢一款生物可降解嘅乒乓波啦。 尽你家关灯的一刹，有万应接赠我碎花，却没人谈话。有了过节就怕刮花，开箱的精美指甲，那过程已说明那爱情将包装即拆。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难过便放下。沿途安好吗？流泪时开心吗？庆祝这玩偶会变老，感激风景可转化，幸福不怕。四季太快，静停每朝钟声响一刹，两伴唱快，让我至少放一年身家。如果天花倒塌，离开娃娃风格，过去懒得诉情，请留白。曾经多么抑压，如今方可解答，我活过吗？情人无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出生吗？还抬头得优雅，能从头出生吗？还抬头得优雅，还抬头得优雅，成为人的一刹，我早已习惯靠我创新童话。现今的我盛装走过，还更自信吧。还能呼吸吗？全在求可挣扎，我祝你觅到这世界。 这首歌是 Mike 周卓盈《玩偶奇遇物语》。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一於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洗胶盒嘅 tips 啊。既然咧而家好多时我哋外卖胶盒咧系可能要收钱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去循环再用一啲胶盒啦？咁之前咧船仔都有嘅胶盒嚟讲咧，因为佢实在太难洗啦，咁所以我多数都系抌落去洗碗机。咁不过你话啊，屋企冇洗碗机喎，冇咩办法可以令到佢冇咁油啊？原来咧有人分享，咁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揾盐洗啦。你喺个胶盒入边咧，大概加翻两小匙两羹盐啊，少少水啦。咁你跟翻其实个 size 你个盒嘅 size 去调整容量嘅。咁之后咧就将嗰个盒冚好，然后揾个胶盒咧就系咁摇30秒至一分钟。咁你摇緊嘅时候呢，你可以睇下究竟个盒入面啲油脂呀、异味呢係咪已经冇晒啦。咁如果冇呢，咪再摇多阵囉。咁之后呢再搵啲盐水倒咗佢，将啲盐水倒咗佢，再加入返洗洁精，用返平时你洗碗嘅程序呢去洗一洗。咁多数呢因为盐呢係可以将一啲喺胶盒入面好难察觉嘅污渍呢咁就可以清除咗。咁另外咧就系用梳打粉啦，尤其是咧如果你系用摆一啲好重味嘅嘢，譬如泡菜咁样咧，咁梳打粉咧就可以将啲残留嘅味道同埋颜色去拎走咗。咁首先咧就系喺个胶盒入边倒入一啲热水啦，大概系个盒嘅一半，然后咧再喺入边加一啲嘅梳打粉，又系摇完之后咧，再摆喺张台度大概30分钟到咧。就可以直接倒咗佢噶啦，咁就一定冇问题，一定非常之干净啦。呢首歌系 Marco 叶正云嘅《半途而废手册》。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侣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姻缘由天，一爱到底无权算，但是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想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 尽快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求给下半生如红尘恋，事到如今甜蜜要是永远，再难都打字何妨一起放手别脱点。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之后会见记者的时候，就以巴冲突和乌克兰危机展明中方原则立场。习近平指出，以巴冲突这一场悲剧至今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有所作为。中方呼吁推动加沙立即实现全面可持续停火，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重启两国方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在乌克兰问题上，习近平强调中方没有隔岸观火，而是一直在度为实现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推卸责任，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中方呼吁各方重启接触对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很不太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愿意同法方一起，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加沙停火前景仍然未明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接受斡船方提出的加沙停火提议之后，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接受的提议远未达到以方基本要求，决定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而拉法东部晚上据报遭到以军密集轰炸，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车辆亦都向拉法东部边境推进。美国总统拜登就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再次要求以色列不要对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拜登之后亦都同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私人会谈。阿卜杜拉警告以色列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可能导致冲突在区内蔓延，并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他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发展局土地共享先导计划接获多一宗申请，涉及的私人和毗邻政府土地位于元朗平山冯家围，占地大约 3.1 公顷，现时划为康乐及乡村式发展地带，建议兴建大约1500个公营房屋或者首置单位，大约700个私营房屋单位和附属设施，住用总楼面面积大约117,000+平方米。发展局表示，较早前接获的六宗申请都获政府原则性同意，申请人现正进行详细技术评估。消防处表示，在今个月3号发现其中一个电脑系统内部分个人资料有潜在外泄风险，但是未有证据显示相关资料被公开。消防署就事件致歉，已经即时报警，向保安局、私隐专员公署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报告。署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外判承办商处理资料转移的时候，有人擅自更改有关资料的读取权限，构成潜在外泄风险。 消防处话已经要求有关外判承办商即时停止系统运作同所有合约工作，并且已经撤回他哋系统登入的权限，以防止资料外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多云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世界羽联男女团体锦标赛，中国队时隔12年再次同时包揽汤姆斯杯和优霸杯双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 Good morning。6:37，2024年5月7日，今朝揸车翻嚟嘅时候，哇个天好光啊！唔知系咪个太阳白白早咗出嚟，连大家咧都会早咗出门口咧。今朝好似多车多人咗好多、啊。的确有好天气咧，个人都精神啲嘅。今日咧都会有阳光噶，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好精神啊！喺呢个时候就梗系要同船仔倾下偈啦。船仔，你今日精唔精神啊？ 今日精神、啊，虽然寻日好夜瞓，咁但系咧见到你啦，见到听到我听到啊，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同紧听到听众讲嘢噶啦，听到听众讲嘢咧。我都醒晒， 幻想大家同我哋倾偈系咪？ 系啊， 咁我就醒咗啦。 系咁啊，其实咧，我哋喺每一日嘅起身嘅时候咧，的而且确都会带住唔同嘅情绪啦，带住唔同嘅心情啦。但系有阵时咧，如果可以喺收音机听到即系唔一定听我哋嘅节目啦。有阵时我自己起身嘅时候，出门口咧，未必系翻工嘅时候咧，听到其他节目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好似有个人喺度陪紧我咁样。 系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嗰啲叫咩咧？無形嘅陪伴啊，即係聲音嘅陪伴，我自己咧都覺得係開心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可以即係每一朝早聽到我哋嘅心情，即係聽到我哋嘅節目咧，都可以有好嘅心情啊。船仔，不如同大家睇下天氣預測啊。 可以啊，今日咧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风展望啦，明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风势较大噶。咁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啦。 Thank you， 船仔啊，我想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咧接触大自然嘅？ 接触大自然嚟讲咧，其实我系中意嘅，不过我懒，咁所以我接触大自然嘅方式就系落楼下啦。因为唔系我明白大家听到就吓咁样，但因为我住村屋啦，咁、其实多数附近咧都全部系啲花花草草啊，全部都系树啊，啲野生动物咧，我情可以讲野生噶啦，因为啲野猪都出埋嚟嘅，系啦，我而家暂时仲未见到嘅，咁但系我相信喺不久嘅将来咧，应该都会见到野猪噶啦。 近几年大家都会多咗接触大自然，点解咧？因为大家好似多咗喜欢露营，即系好似渐渐咧呢一样嘢变成咗一啲情侣啦、朋友之间啦，甚至系屋企人之间咧喺啲周末嘅时候会做嘅嘢。我想问下你。你有冇试过露营？ 哇！我真系冇试过露营、 你身边嘅朋友冇试过露营？ 我朋友有啊，当然，但我自己真系冇试过。你话露营对我嚟讲咧，只系我试过去露营主题嘅餐厅咯，即系餐厅坐晒露营凳咁样， 当四分之一。 系啦，四分之一啦， 因为你可以接触下佢嗰啲用具啊嘛。 系啦，我反而就觉得最中意系啲露营凳啊，即系你望住佢好似即感觉望落去啊，感觉应该冇咁舒服啦。但坐落去咧，喂，有几舒服噶、啊。 系 咁，然后我想象到，如果真系坐住嗰张凳去到大自然嗰度露营咧，其实嗰种感觉系几轻松，同埋几，我觉得几舒服啊。有一種悠哉悠哉嘅感覺嘅， 係啦。其實咧，點解最近年有咁多人中意露營呢？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接觸大自然咧，令到佢哋好放鬆啦，而且咧有一種咧藝出國。 哦， 即系好似去咗放假、去咗旅行咁样，咁咧，因为始终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即系好多好多时间，我哋都系好忙碌啊，甚至系不停系机不离手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当你去到大自然咧，冇 WiFi。冇信号，咁呢个时候咧，其实你就未必会真系拎住部电话，反而系多咗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所以系多咗好多人咧系喜欢露营嘅。 哇，咁但系你真系要揾翻一个收唔到信号嘅地方，而家香港山上面应该都。都 OK 嘅，有少少信号，差差地咯，系啦，差差地咯， 系啦。咁但系你又唔一定要去真系话揾一个地方系收得唔好。 同埋讲真嗰句，我自己行紧山啊，或者系喺个大自然嗰度嘅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宁愿睇景多过睇手机嘅， 系 已经睇。佢平時睇得夠多㗎喇，因為 嗱，其實露營都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嘅。咁今朝同大家睇下，其實有好多英國啊、美國嘅研究都喺度指出啊，就首先第一咧，露營可以令到我哋呢個解難問題係提升嘅。点解咧？嗱，其实咧，专家就话喺露营嘅时候咧，通常我哋会接触好多我哋平时咧好难接触到嘅一啲挑战，即系譬如点样搭呢个帐篷。点样去收个帐篷？点样可以有效咁样生火？点样去判断个天气？究竟会唔会落雨咧？会唔会喺即系瞓醒嘅时候啊个风吹向边咧？系咪要舐一舐手指，然之后举高只手指 feel 下啲风咧？咁样 会唔会有曱甴入嚟咧？ 点样可以防到啲蟑螂可以入我哋嘅嗰个帐幕入边咧？咁样咁佢就话啦，其实每一次嘅露营咧都系新嘅体验，因为就算我经常都露营噶啦， easy job 啦咁样。咁但系你去到唔系同一个地方，你嘅天气唔同，或者你同人嘅即系你同一齐去嘅人唔同啦。跟住个地方咧，就算系同一个都好，你可能周遭嘅环境啲土啲草咧又会生多咗啊，即系会系始终永远都系一种新嘅体验，都系会有新嘅发现。 我可能又会拣过另外一个地方扎营啊，究竟边个位扎营先系够好咧？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研究咧就证实咗咧，当佢面对一啲新嘅挑战，一啲新嘅事物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大脑啊，系保持到健康，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就有个幸福感啊！即系嗰个幸福感就系嚟自你成功解难 哦， 系咪嗱？咁其实咧第二点咧都有好多人咧都觉得啊，唔单止系对小朋友嘅，因为咧佢就话啦，呢个研究就话对小朋友咧个成长发育咧系非常有直接嘅影响关系嘅。咁佢就话啦，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系点样啦，同我哋大人一样啦，都系 寄 不离 手， 冇错。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好中意俾啲大，即系大人已经主动帮佢解决晒所有问题啦。咁所以如果俾佢哋都参与下露营嘅活动咧，佢哋学下啲咩？生火啊， 系啦，喺探险啊， 喺探险呢个精神正、 啊，或者甚至乎系啲泥土啊，你整污糟下自己，而家啲小朋友咧都好怕污糟噶嘛，又怕晒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喺呢个露营当中咧，唔单止可以要佢远离呢一个电子产品，更加咧系可以令到佢接触大自然，而且咧系去令到佢有好多学习嘅机会。咁呢一个其实我都唔止小朋友，因为我有好多大人咧都系惊蚊啊、惊热啊、惊晒， 我咯，全部都系我嚟噶，所以点解我咁耐未露营咧？ 嗱，最后呢一点咧，我觉得你一定要知道嘅就系咩？原来露营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即是令到我们睡得好一点。为什么呢？美国研究就说其实露营是可以重置我们的生理时钟。因为其实当我们在这个的社区里面有很多光污染。 有太多灯了。 没错，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都不会那么快去适应到黑。黑妈妈即是收租的环境都黑色。但是当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可以就是放低电话啦，然后呢就是将个生理时钟去感受返整个大自然，这样呢就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的专注力都强一点的时候，我们呢睡眠质素都会好一点。所以你成日都说嘛，你是说什么就是成日都不这个。 咩啊？ 唔瞓觉 哦，系啊，呢个系我嚟噶。 系啦，又惊黑啊，又惊蚊啊，又惊热啊。我决定咧之后都要 带我去露营啊嘛。 冇错，要捉你一齐去露营先得啦。 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感，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砖，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念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笑对丑当歌不识破，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 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免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你谈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索。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来自坤哥吴业坤，人生几何。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五月第一个星期二，五月七号啊，继续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啊 ，Catherine 啊，最近咧我见到有啲 friend 咧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就 post 咗一张相，就写住咧话系茶泡饭，我自己咧就冇食过啦。其实嗰啲茶泡饭咧系咪真系用我哋饮嘅茶嚟到泡出嚟嘅咧？ 竟然冇食过， 我冇食过， 好兴噶， 我冇啊，食乌冬多， 食乌冬多 拉面多， 其实咧茶泡饭咧用嘅茶都可以好 diverse 嘅，即係可以好多唔同嘅類型嘅茶咧，都可以做茶泡飯，當然會影響佢個味啦。不如我哋今日咧就首先咧瞭解一下，究竟點解會用茶泡飯咧？你覺得 點解會有出現嘅咧？ 係啦，你有冇 又係俾我估嘅時間？ 我最中意考考你，又俾觀眾估下點解要做茶泡飯？ 點解會有茶泡飯嘅出現？其實首先咧，我連茶泡飯究竟係熱食定係冷食我都唔知 道。哦，熱食嘅 係熱食嘅，唔係凍嘅， 係啦，係啦。 咁啊，就係、因為喺冬天嘅時候就想暖下個胃啦，咁咧而食飯咧佢又想濕濕地咁樣，所以就有咗茶泡飯啦。 咁我飲熱茶都得啦。 係啦，咁點解要咁樣？ 係啊，其實咧想象下咧，以前咧冇喺冇微波爐嘅年代咧，其實你要去加熱食品咧，都可能要又要開個火，又要重新去加熱。你但係你諗下啲飯，你煮好咗啦，食唔曬啦。咁喺以前嘅環境啦，佢好容易會點啊？變硬啦，口感會冇咁好啦。咁所以咧，其實但係以前嘅人咧，對於糧食嚟講，其實唔係咁容易咁豐盛啊。所以其實佢哋都唔想浪費。咁又想食翻嘅時候，咁點咧？直接咧加啲熱湯啦，或者熱茶落去，係咪就解決咗個問題咧？ 咁點解唔用熱湯？嗱，湯啊就鹹鹹地啊嘛。咁點解係用茶？ 最初咧，其實係用熱湯甚至乎熱水添嘅。咁但係因為講緊喺平安時代嘅時候會用湯啦，或者熱水啦。但係去到後期咧，茶開始傳入日本啦。譬如我哋講緊室町時代咧，開始平民咧都可以接觸到茶葉。咁開始發覺咧，佢哋用茶去加落去食嘅話，咦個口感又好喎。到後來咧，譬如講緊戰國時期咧，好多士兵打仗啊，咁佢哋冇咁多時間，喂我而家去煮個飯。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喺度一路 travel 緊，即係喺度行兵嘅時候啦。咁沖嗰熱茶咧，直接加落飯度咧，除咗可以節省時間啦，本身茶葉咧亦都有一個抗氧化嘅功能，尤其是綠茶，咁亦都可以減低譬如一啲敗血病嘅症狀啦。咁所以咧，當時嘅武士咧叫佢做武士之食嘅。 哦，咁又真係嘅，即係時間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你攞個熱茶，然之後咧就淋落啲凍飯度，即刻咕一聲吞咗落去。 是啊，到后来甚至乎呢去到虽然话就话是即是甚至乎叫做穷人的美食啦快餐啦。讲真的打完仗之后呢，其实二战之后日本都好贫穷啦。咁当时其实好多人呢即是都真的会成日会食这个的茶泡饭啦，或者他们叫茶渍饭啦。咁甚至乎呢就算后面他们环境好咗啦，反而都冇这个食品都冇离开他们。 是啦，点解 是啊，甚至乎呢有啲专门店呢是专系做茶渍饭添， 系专食佢噶嘛？ 系噶，系啊。 咁其实有冇话系用啲咩饭？又或者平时食寿司珍珠米啦，咁系咪又系真系用翻珍珠米啊？定系有啲筛选？同埋喺茶方面啊，有冇特别系净系用绿茶，定系有其他唔同嘅茶嘅？ 如果咧你好真系你一个美食达人嘅话咧，咁当然会有讲究啦。譬如饭嚟讲咧，就唔好煮到太淋，系 啦，你煮到太淋白白咧，你一加熱水好容易就爛啦啲米。嗰、那個米方面咧，就唔好揀啲黏性太強啊。如果唔係咧，你因為其實茶泡飯唔係淨係得茶同飯嘅，咁都會加一啲配料入去調味啦。你黏性太強咧，就好容易同啲配料就黐埋一嚿啦。 嗯，即係變咗一撇撇。 係啦。嗯。咁而選茶方面啦，其實都日本茶泡飯佢哋就當然用翻日本嘅綠茶類啦，或者係焙茶啦。 煎茶咧？ 係啦，煎茶都可以嘅。雖然話以前做茶泡飯咧就係用冷飯嘅，但係現代嘅茶泡飯咧就會開始用熱飯啦。咁因為大家嗰個生活水平好咗啦，咁亦都係電飯煲有保温功能噶嘛。係啊，咁但係加個茶咧，其實都睇你落咩配料，同埋因為譬如如果我係要想要啲係個配料個香氣想重啲嘅話，其實高温啲就好啲。但係煎茶其實唔係咁耐到高温啊嘛，大概80度左右啊嘛。咁所以你想飲熱辣辣嘅，咁你可以揀一啲譬如焙茶啦，呢一啲會比較好啲，佢嘅苦澀度低啲，咁都係好香嘅。咁如果你話想要有啲好似脆米嗰啲花嗰啲感覺，可以考慮原米茶啦，因為佢本身有啲炒米喺入邊。咁煎茶咧都唔係唔可以用，不過咧煎茶綠茶相對上比較清新啲，咁可以揀翻啲配料就唔好太濃郁，搶咗嗰個茶味咯。 嗯，咁啱啱咧 ，Catherine 都有講過，就係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調味喺當中嘅。咁係會落啲咩咧？即係其實茶泡飯、茶即飯係鹹食啊，定係甜嘅咧？係要落鹽定糖咧？ 咁普遍嚟講咧，都係鹹食為主嘅。所以我自己都食過有啲係酸梅啊，或者係三文魚啊，嗰啲海苔啦，加啲紫菜啦、吞拿魚啦，甚至乎咧名古屋咧有個叫鰻魚三食，是你吃那些鰻魚去到後面就會再加上一些茶湯下去那個飯，加上鰻魚一起泡飯的、哦、我見過有些人會加魚生，但我就自己感覺上呢魚生好像凍冰冰食，好像 沒有感覺，好像是一碗熱水然後你特地去綠熟它 是咯是啊但是講配料啦我們這些配料都比較大腦一點、但是以前呢在20世紀呢在日本有一個名作家，他叫做深歐愛、咁同埋咧，佢係佢對於茶泡飯咧，佢一個特別嘅配料，佢會落落去嘅。 特別嘅配料、 啊，係啦，你可能估唔到啊。 等我又試下估先。芝麻， 芝麻呢個 common 啦，我都覺得芝麻都一定好食，係咪？你都應該有煮食嘅天分啊， 有煮開 係啊。相傳咧，佢係當時咧，佢會用饅頭再加落啲飯，甜嘅饅頭、哦，將佢搣開咗啦，加落啲飯度啦，再加茶入去一齊撈埋食 嘅。啊，點解嘅？ 咁呢個係佢獨特嘅食法。咁少少分 fact 啦，就係其實咧，佢係研究過細菌學，所以佢有少少嚴重潔癖嘅。佢、連水果咧，佢都要煮熟咗先至食咯。 哦，煮熟咗嘅水果。 係啦，係啦。咁但係雖然我未試過甜饅頭加茶即飯啦，係點樣啦？聽眾如果聽完覺得有興趣，試完話翻俾我哋聽咩味？ 嗱，咁日本咧啲人咪好中意食納豆嘅。又有冇人會將納豆加入去呢個茶泡飯度？ 其實你中意係加乜嘢料配料都得噶，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受到納豆嗰陣味。 我明啦，所以其實咧茶泡飯係要睇你個人嘅接受能力。 係啦，其實咧就冇話淨係得一個方法嘅。譬如我哋睇翻其他地區啦，其實唔係淨係得日本有茶泡飯呢樣嘢嘅。以前咧就算南京啦，喺舊時咧佢哋都已經有記錄有做茶泡飯，甚至乎《紅樓夢》入邊嘅寶玉。佢都有講過咧，有一次佢忙得滯啦，就係攞啲茶，沖完個飯就食咗啦。咁以前呢一種方法，佢哋叫水飯，即係加咗水嘅飯，或者叫陶飯啦。咁喺雲南咧都有呢個食茶泡飯嘅傳統嘅。 咁係點樣㗎？ 雲南就有用保璃茶啦，我見有啲係會加埋一啲菜嘅粒啊，一啲肉粒啊咁樣去做咯。 咁但係其實咧，成日都聽人講啊，應該話細細個媽咪啊，屋企人都教㗎啦，千祈唔好一啖飯就一啖嘢。饮咁，但系茶泡饭咧，就直情系将两样嘢捞埋一齐添。咁其实喺食用上面，其实系健唔健康嘅咧？ 嗱，我都有问过营养师嘅。咁普遍嚟讲咧，其实茶咧，佢哋唔太建议咧系食饭嘅时候再饮大量嘅茶啦。咁因为佢本身会中和胃酸啊，咁亦都令到你个消化系冇咁容易咯。咁但系间中食一两碗，咁我哋中国人都食好多呢一啲嘅话，其实系唔太担心嘅。在日本文化入面呢，其实在京都这个地方呢，茶泡饭嗌人啊，你吃不吃茶泡饭啊，其实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你觉得是什么呢？ 吃不吃茶泡饭啊，你冻不冻啊 都有啲似啊，系咪啊？但系咧，呢一句嘢咧，佢哋通常咧系讲拜拜嘅时候咧先至讲 嘅。点解嘅？ 点解咧？本身系出于好意嘅，就系、是、想象下啊，你一班人玩得好开心，有一个话要走啦咁样，咁啲人就啊好啦，拜拜。你系咪觉得啊，好似好冷漠、好无情啊？但系如果啲人话啊唔好啦，你留多阵啦，唱多首歌先走啦，咁、那个人就感觉啊，好似我都被需要。当然佢最后都啊唔好啦，我走啦，拜拜咁样啦。咁啊，你临走嘅时候问你啊，你痛唔痛我啊？要唔要再食碗茶包饭先走啊？其实嘅意思咧都系同一个原意嘅。咁所以如果咧你傻傻猪咧就话啊好啊食啦，但系其实嗰个京都人可能其实咧系唔系真系想整茶包饭俾你食嘅。 呢个系祈求语嚟嘅、哦， 系啊，咁用翻现代，可能佢就唔系茶包饭啦，就问你啊，仲饮唔饮多杯咖啡或者饮唔饮多杯茶啊，先走啊？你系咪痛口渴啦？咁可能咧，你就要谂下佢系咩意思啦。 下次你邀请朋友嚟嘅时候，当佢走嘅时候，就记得要同佢讲声啊，系问佢一声要唔要食茶泡饭啊？6:59，之后咧七点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咯，咁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我哋喺度啦，而喺普通话台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好音音乐啊，咁大家咧就记得唔好行开，如果继续留听留喺度嘅话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07，等我又一齐听一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先。 好啊， 咁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26度嘅气温，哇，都开始有啲热热地嘅，其实26度。同埋晏昼，其实我都已经觉得有啲热噶啦。 其实而家咧出门口我都系短袖衫嘅，但系入到嚟呢度咧，我就着翻件褛啫。 所以长期都会有件褛咧喺我哋自己身边嘅。 冇错， 一有啲咩事即刻着住佢。 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就算你出去咧热天都好啦，即 系 商场啲冷气好大嘅。啲冷氣啊，真係凍到我咧起曬雞皮嘅。 係係係，咁啊，所以啱噶啦，即係我見 Vicky 而家都係咧，隨時都有件外套喺身上邊。 冇錯。 啊，咁啱又係牛仔褸喎。 係啊，方便熱。 方便 啊！ 其實有好多人問我咧，你係咪淨係得一件褸？一直行路， 因為你每一次翻工，其實我而家都係每一次。 你而家都係牛仔褸，我哋 cowboy， 棒棒。 唔係，因為真係易襯嘅，咁牛仔褸百搭啊嘛。 係咯。 咁所以咧，我就長期呢 件 又夠 暖喎、 啊。呢件褸我唔會拎翻屋企噶。 我唔想知啊。 我唔系摆喺度，我摆架车啫。 OK， 好好好。 咁就即系，因为有阵时系会唔记得带外套。咁、我觉得如果反正翻工我一定会揸车嘅话咧，我一定会有外套咯。 我都有件外套。 系咩？ 我件外套犀利啦！我件外套咧，有几犀利啊？除咗可以御寒之外咧，仲可以俾大家我嚟休息噶。休息嘅意思系咧，佢顶帽特别大顶啦，佢、可以笠住只眼啦。 社恐人卫衣。 冇错，但系佢仲系有埋个吹气嘅枕头啦，你可以吹。 是的、啊、喂不是但你上次吹过漏气的 它是漏气但是起码都有少少气。OK， 那你漏气个吹气枕头漏气那你还 有什么 价值在哪里呢 但是我有见过它着的价值就是我头那五分钟如果真的需要睡觉的话、 就 睡着 了 是舒服咯。 它睡着了之后才慢慢漏气的。 是的。 哦、 还有因为它实在太大顶帽了、我睡觉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就可以察觉我的存在因为它整个人笠住了。 就做到这个社恐人卫衣的精髓了。系啦，喺 locker 嗰个社恐人卫衣， 系啊 ，locker。 下次我冻啊，唔记得带衫，我攞嚟着先，或者我眼瞓嘅时候攞嚟着。 系啦系啦，好咁啊嗱，直播室入边咧有白猿老师摆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啦，咁啊船仔转头出嚟同我哋咧就睇睇嗰个天气啊，到底系点啊？咁啊神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 Tiffany 都入咗入嚟噶啦。 早晨啊，大家 早晨啊，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同我哋睇睇咯噃。 咁今日天气咁好啦，咁但系咧而家隧道情况咧都系比较畅顺嘅，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元朗咧就塞少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带咧系比较车多噶，咁所以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咧就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油麻地金粟街有紧急维修， 好耐咯系咪呢个？ 系啊，呢个好耐噶啦，不过佢到而家都有啦。所以都要讲啦，咁就大家经过都要小心啦。 知道 个位置咧就系金粟街介乎上海街同炮台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竹园凤德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竹园南村方向近双凤街嘅慢线封闭。咁另外啦，坚尼地城卑路乍街都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荷兰街一段咧嘅慢线都系封闭噶，就系咁多啦。 荷兰街一带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好， 好，咁啊，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多了一条新的巴士线是给大家可以去啲口岸啦。咁咧就系呢一个 B9A 线，咁咧就系冇错啦。咁就系来往元朗西同埋香园围口岸，即系莲塘口岸嗰边啦。 元朗西 系啦，咁即系佢就会途经元朗大马路同埋呢一个港铁嘅元朗站嘅。系啦，咁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少少即系熟啊 B9A， 因为咧其实本身有条线系 B9， 系 咁咧佢都系去香园围嗰边嘅， 但系边度开噶？ 屯门开嘅，系、 哦、 啦系啦。咁所以咧，呢一条 B9A 线咧喺元朗开咧就会快少少，咁咧就会由元朗去香园围咧就系大概一个钟咁样。系啦。咁咧而 B9 线咧就72分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喺元朗出发咧，就可以考虑搭呢一条 B9A 线。 哦，快啲添咁样，所以 A 系佢系 A 系啦，咁元朗嗰个站我喺边度噶？总站就系元朗西港铁站， 系啦，元朗西总站啦，跟住佢会经安宁路，同埋呢一个青山公路，即系元朗大马路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啦，跟住之后咧，佢同埋呢一个元朗同乐街、朗日路，然后之后呢几个站过咗之后咧，就会飞过元朗公路、新田公路， 飞过 系，因为佢会直接即系 用呢个形容词嚟嘅啫 吓，系啊，呢个形容词， 系啦，呢个系巴士嚟嘅形容词，系啦， 佢唔系真系飞， 佢唔识飞噶， 佢行得好快，系啦，佢行得好快，咻一声， 系啦，咻一声， 系啦，去到香园围口岸啦， 呢啲人飞。巴士撞到引擎，蝙蝠侠嗰啲嘣一声 飞过去。诶，咁呢个我可以下次试下搭， 系嘛？你搭到咩？呢个 B9A 去到啊？ 哦， 可以噶，系都附近咁样嘅。 B9A 系啊，可以试下唔同口岸嗰度进出咯，关口咯。 试下唔同巴士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就试过有一次系搭。B 唔我唔記得 B2 定 B9， 即係總之喺大埔區都係去呢個香園圍口岸嘅，係啦，咁就我上車嗰個位置就逼啲啦，因為佢本身喺大圍開嘛，即係我坐嗰架大圍沙田咁大埔咁過去，咁嗰架就大埔上車嘅話就會逼啲嘅咁樣，咁可能真係遲啲會唔會有一架？有多个 A 线咁样， 希望啦。而家想，因为而家去内地玩都真系好方便，同埋我有睇咧，去呢一个香园围口岸咧，可能而家就唔系好合适，但系秋天嘅时候系有红叶可以睇噶。 秋天嘅时候有红叶， 系啊， 有啲咁嘅事， 系啊，有选择喎， 真噶， 系啊。但系咧要留意就系呢一条 B9 A 线咧，系净系假日先有嘅啫。 哦，假日先有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礼拜日同公众假期咁样。 六日同公众假期。咁咧，佢由呢一个佢系分别上午同埋下午开出，所以真系俾大家去假期嘅、假期 得两班嘅， 佢唔系两班，佢系9点至12点咧就会喺呢一个元朗西开出啦，咁就大概等20至30分钟。咁咧去到晏昼5点至10点咧就会喺呢一个香园围口岸开出，咁都系大概二十分钟一班。 哦，即系你下昼咧就冇车由呢个元朗西就去香园围噶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而晏咗嘅话咧，系啦晏咗净系得香园围。翻翻去元朗西嗰边嘅， 冇错 啦。哦，即系俾大家就朝头早去，咁啊夜晚翻嚟香港啦，咁样都几好啊， 系啊。 香园围个口岸都即系都系算新嘅一个口岸啦，咁入边即系都相当之奇丽，系啦。咁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去嗰度过下关啊，咁样。 头先B9A 线嗰个咧喺香园围嗰个口岸啱啱开嘅时候已经有噶啦，不过咧因为实在太多人想。 上去啦。所以佢而家喺五月四号，即系佢最近咧就开咗呢一条 B9A 线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哋真系假日嘅时候想去香园围口岸咧，就可以考虑下搭呢一条，因为佢嗰个价钱都系平啲嘅。 哦， 系 啦， 又快啲又平啲， 又 快啲又平啲。因为 B9 咧，如果由呢一个屯门搭到去香园围咧，就需要20.2，系啦。咁但系咧 B9A 线咧就16.3嘅啫，平少少。但系我觉得如果成日上去嘅话咧，或者真系 积少成多啊， 系啊，积少成多，所以呢几蚊我觉得都几重要。 便利呢一个元朗嘅居民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我本身都已经系2蚊优惠嘅。咁你咪可能 B9A 嗰個第一日快啲啦，第二可能人冇咁多，因為唔使屯門嗰度又一齊遊過去元朗咁樣嘛。係啦，咁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過去嘅口岸嚇。咁所以話，如果元朗屯門嘅朋友就唔使淨係喺深圳灣嗰邊過去，亦都唔使淨係喺福田嗰度過去，就可以去遠少少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遠少少嘅香園圍嗰度，咁都一程車就已經可以去得到啦。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 Tiffany 嘅，唔該曬。咁船仔都即刻供咗出去啦。咁我哋睇下出邊嘅天氣，26度嘅氣温咁啊，船仔你覺得點咧？ 真係有少少熱喎，但係呢又未去到話即係炎熱嘅，如果大家呢有經歷過，都相信下經歷過㗎啦，30多度嘅香港呢，你真係會燙嘅， 真係燙 嘅，真係會燙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呢26度呢係 ok 嘅，不過已經係有少少熱，但係有少少風嘅，咁所以都舒服。同埋呢個天有冇我想象中咁黑，我本身以為呢能見到咁低呢，我以為會好陰啊，但係個天呢又唔算好陰嘅，係唔係好見到藍天，但係都係陽光普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天氣今日係唔錯噶嚇。 係咁啊，最緊要心入邊又有陽光嚇。 係 係啦，耳仔係聽住晨光啊，最好啦。 押埋韻喎， 梗係啦， 雖然係同一個字。 好，繼續。 系啦，嗱，咁样咧，头先都提到啦，其实今日咧有可能有几阵骤雨嘅，咁但系所谓几阵骤雨嗰个机会率咧有几多咧？咁样，其实大家咧都可以睇一睇天文台嘅网站，或者开翻天文台个 app 咧，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嘅。 等我即刻开先啊！ 系啦，大家开一开睇一睇啦。其实嗰个 app 入边咧，你就咁揿九天天气预报，都有把遮仔嘅。 系， 咁就喺右手边我。 系啦，嗰把雨伞吓。一陣以為真係有個遮仔企喺度， 遮仔 係啊， 有個雨傘嘅圖案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咧就係顯著降雨概率嘅預報嚟嘅。咁咩意思咧？咁其實咧就係提供咗香港廣泛地區嘅累積雨量達到10毫米以上嘅預測概率。嗰個十咧，你見到一個十字啊？ 係喎，哎呀，我平時咧淨係掛住望嗰把遮啊。我冇睇到，原來佢有個十字 嘅 喎。 係啊，其實有個十字嘅，但雖然咧日日都係個十字，那個十字咧就係解嗰個毫米啊，係毫米添， 毫米 啊。翻鄉下啦，你要 要翻係啦，呢個咧係解呢一個毫米嘅，咁係咁大概咧就分咗5個等級啦。嗱，譬如咧，我哋睇一睇個遮咧，佢分咗5格嘅。咁如果咧係講到真係好大機會落雨咧 ，suppose 咧就會全部都係綠綠地、藍藍地嗰只色嘅。如果係高咧，即係70% 咧，咁就係大概100次嘅概率入邊咧，就有70次平均都會累積到10毫米以上啦。 Oh. 中高咧就係有55%-69%， 係。 嗱，中咧就係45%-54%，中低咧就30%-44%，咁另外低咧就係低過30%啦。咁我哋望一望今日咧， 今日係低喎， 今日係低嘅，咁所以咧即係話10毫米啊。十毫米以上嘅機會率咧係低嘅，咁通常咧顯著概率咧1至6日嘅誤差咧大概10%之內嘅啫，如果係7至9日咧個誤差咧就有可能去到20%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睇清楚究竟嗰、那個降雨概率嗰個日子。系啦，如果咧雨量系比较明显啊，讲到明系高噶啦，即系全部成把遮都系全部蓝色嘅时候，咁大家就谂一谂啦，系咪仲要去一啲户外活动咧，或者水上活动咧，咁样就可能真系会湿晒。咁今日咁低咧，咁其实即系话今日天气系 OK 唔错嘅， 系啊系啊， 未必咧系你如果大家想做一啲户外活动， 不过要翻工 咯 今日， 系咯，系啦，咁但系我身边如果真系身边有朋友话，哎呀我今日得闲，有可能系大学生已经放咗暑假啦，咁样咁当然。 咧就可以去下户外嘅活动啦。 哎呀，咁即系你今日收工会去啲户外活动咯，系咪啊？ 我今日嘅室内噶，室内噶，我谂住翻去瞓下觉咁 样。哦，约咗阿周生，系啦， 系啦，系啦，系啊，周公都系我嘅朋友嚟嘅。 系， 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亦都风势比较大噶。 嗯，咁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二至四嘅水平嚟噶。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后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7点21分啊吓，咁啊朝头早最好咧就系上一堂，因为你个人嘅头脑咧仲系好清醒嘅， 好活跃， 系啦，学嘢 就可以吸收呢一个嘅知识， 冇错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朝头早上呢堂咧就同呢个汽车或以及咧科技有关嘅。咁我哋电话旁边邀请到汽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啊，三位小伯 Vicky 船仔，大家早晨。 早晨， 你好啊，你好啊。咁上次都同我哋提及过咧，就系一啲关于系自动驾驶嘅一啲嘅事情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嗱，当然我话就系好想问 Ringo 嘅，就系关于譬如自动驾驶咁，系咪所有道路都啱咧？咁、但系我想问一问咧，其实即系自动驾驶嘅话咧，其实嗰、那个叫做法律嘅问题，我想先问一问啊，其实难唔难处理嘅咧？我纯粹突然间忽发奇想咁谂，个车如果系个电脑揸紧嘅。咁佢又可能，譬如我哋唔好话撞啊，譬如嗨亲下人哋架车咁样，咁佢又唔关我事嘅，咁系咪个车厂赔咧？系咪又关我事？因为我系咪又应该坐咗喺度，我就要24小时 mon 住架车？咁但系我 mon 住架车，不如我自己揸啦。咁我要佢到即系自己驾驶嚟做咩咧？咁样，咁我呢一个迷思其实存在喺心入边好耐啊 ，Ringo， 睇下你点样解决啦，系。 OK， 首先咧，我再讲翻啦，即系自动驾驶或者无人驾驶咧，我哋叫 CAV， 系 啊，即系 connected autonomy vehicle 啊，即系呢个 CAV 咧，大家一定要认识先。 知道。 咁点解 CAV 大多数即系而家开始喺度发展得咁好咧？因为咧，其实 CAV 咧，佢系一个好先进嘅一啲我哋叫做sensor 传感啊，同埋一啲电脑嘅配合嘅。其实佢嗰、那个整个系统咧需要好大量嘅电，因为全部都用电噶嘛，系啦。咁我之前都提过啦，即系如果譬如燃油车咁样，咁又有热又有废气，系唔适宜呢啲咁精准嘅仪器。 哦，系啊，所以有阵时咧，我自己用燃油车啦，咁我架车咁当然又系有嗰啲，我自己觉得有嗰啲 sensor。其实附近咧，只要有车，佢嗰啲排气劲啲咧，我架车系咁响，哔哔哔哔哔咁样，又话就嚟撞啊咁样嘅。 哦，有啲热， 系啊。 哦，我突然间醒起，唔怪之今朝我嗰个搭的士翻嚟嗰架车咧。疯狂逼 系咩？ 我就心谂我乜都冇做过，点解系咁逼嘅咧？ 系咯、奇怪啊，奇怪啊！ 咁所以电动车咧，由于有三分一咧系个大嘅电池，所以佢个电池嘅即系储定嗰个我哋叫稳定嘅电力嘅来源咧，咁啱就好啱呢啲 CAE 用。咁、所以。點解電動車嗰個發展得咁快，從而咧就將嗰個 CAE 即係無人駕駛咧更加推高一步咧？就因為係有電動車嗱、呢一個咧組合嚟嘅嚇，所以咧大家都要明白咩叫 CAE 啦。咁嗱 CAV 啦，咁 CAV 一定係擺喺乜嘢啊？擺喺電動車上高啦，因為點解啊？佢一嚿好大嘅大電池用啊嘛。咁正话你哋讲到咧咩法律嘅问题咧，之前日莫都有提过，大家都明白咧系电动车或者我哋叫做而家叫无人驾驶咧，其实最大嘅挑战嘅风险咧，暂时咧第一一定系个安全性先，即系而家系做咗嘅，但系咪100%安全咧？咁所以呢个咧 都是要一个是很复杂的个技术。咁所以呢我哋一定要諗埋，如果有人架无人驾驶车有机械故障，即係话有啲问题嘅时间我哋点算呢？咁呢个呢就存在一个呢法律嘅责任。咁所以呢如果这个无人驾驶是通行的时间的话呢、所以那个在那个我们叫做法律的厘清呢要很重要。之前我都提过了，究竟来计他是那个买这个车的车主的责任、车厂的责任、还是软件的工程师的开发的时间 有少少。 有少少 blood 咧，係嘛？咁又或者咧，哦呢、這個無人駕駛，但係咧都可能有人操作嘅，例如咧喺機場啊等等咧，好多無人駕駛咧都會有一個叫操控嘅中心嘅。咁究竟係邊樣嘢咧？咁呢一個咧事故嘅時間嘅法律嗰個問題同埋嘅釐清咧，呢、這個係比較複雜嘅。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大家都明白某一隻車款十年前都可以自動駕駛嘅、但係點解唔俾佢行咧？咁、由於咧。法律的風險啦，同埋甚至咧，而家嗰個保險承受嘅問題咧，慢慢咧，等所有嘢都成熟，甚至咧，我之前講到咧，無人駕駛除咗車自己，車同埋車，我哋叫車聯網啦，同埋車同埋對於出邊嘅物件，咁嗰啲咧都要好清晰。最主要就是我哋嘅電子地圖啊，各樣嘢都要好進化得好好，咁所以咧。那個自動駕駛呢其實跟我們、現實呢還有一段距離， 明白， 不過當然啦，但都是會、一路去進發的。好，那正話呢小白也提到喂其實香港啊各樣嘢其實我們有些什麼啱的行呢， 是的， 其實現在某些地方行緊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啫。哪裡啊 數碼港科學院， 數碼港科學院呢啲地方似啦，係啦， 科學院似 機場嘅貨運站， 係喎係。 其實而家用緊好多一啲無人駕駛嘅 Tory 哦，係啊，咁嗰個我哋就比較上少見啦，嗰、那個就 嗱，因為點解咧？而家咧佢要試行咧，其實上年開始咧、大家可能因為有啲 area 喺機場你唔入得去，所以你唔知啊。咁咧，佢哋試嘅無人駕駛咧。就已經是在機場那些我們叫做拖行李那些、因為過往呢有機會拖行李那些我們叫操作員甚至是有人為的錯誤、因為人駕車嘛，或者晚黑有大風雨啊，突然間可能嗨到某些 東 西，所以呢他上年就開始呢所有一些拖運的一些叫 Tory 已經開始用無人駕駛了、其實這個是不錯的，所以你想在機場咁繁忙嘅地方，不過佢係好全整嘅，同埋好容易整到我正話嘅嘢。咁所以喺機場啦，咁我覺得日後嚟計咧，例如好似迪士尼裏邊，貨櫃碼頭，或者係甚至海洋公園啦，正話呢個提到啊，南科學園同埋西九係試緊， 試緊嘅，係試緊嘅， 係試緊嘅，係啦。咁但係未開放俾 public， 就係公。就是公眾上高的，咁所以呢啲地方咧，其實香港已經一路係做緊一啲無人駕駛嘅準備。 係 好，最後咧，我想提的咁多咧，其實喺個智慧交通裏面咧，我哋係一定係要響人、車、路、馬路同埋雲端。融合咗咧，呢個係好重要嘅，特別日後響自動駕駛啊，我哋車路嘅協同啊、車聯網啊呢啲咧，都係咧，我哋係應該而家開始咧，響一個國際化都市咧，都係要做得好，同埋咧係要準備功夫會做得更加要好嘅。咁呢啲咧就係話我哋香港未來。有機會無人駕駛嘅準備功夫 係咁啱啦！你諗下，如果一條高速公路嘅話咧，佢可能喺興建嘅時候，佢有好多譬如障礙起得唔好嘅，咁你架車嘅 sensor 你係咁又要 sensor， 又條路又行得辛苦啊！咁如果你話條路嘅話，佢一路起嘅時候個設計上面已經諗住將來會多咗無人駕駛系統去到用嘅話咧，咁可能喺路面上面嘅設計咧，有去安裝定一啲譬如高智慧嘅裝置，咁啊去到輔助嗰啲車去到做判斷啊。 會加翻啲可能係關於無人駕駛嘅路牌咧？ 係咯係咯， 速度上面都已經唔同咗啦。 冇錯，即係遲啲可能大家嘅車都有無人駕駛嘅。不過我哋呢個區域咧，大家可以著咗嗰個系統啦。係 啦， 嗰個區域咧 就 唔得 啦。 係啦，啊又唔出奇喎，其實都好有彈性嘅嚇呢一樣嘢。咁啊，睇下我哋嚟緊嗰個方向咧，到底會去到邊一度啊？咁我都期待啊，無人駕駛嗰一第日，即係自己坐喺司機位都係翹住隻手就已經可以 係 啦，啊可以食嘢啊嘛。可以玩手机啊，到时先啦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内地五一长假期间共录得大约76,600内地旅客人次经各个管制站访港，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153,000人，较去年同期多22%。旅游业监管局登记资料显示，期内大约有570内地入境旅行团到港，涉及大約19,000旅客人次，而根據酒店業界初步統計，酒店整體入住率超過85%。政府表示，整體內地旅客入境數字符合預期，出入境口岸同各方面接待旅客工作整體運作暢順。雖然黃金週大部分時間受到天雨影響，但是內地訪港旅客人數符合最初估算，並帶來超過20億港元消費收益。消防處表示，在今個月3日發現其中一個電腦系統內部分個人資料有潛在外泄風險，但是未有證據顯示相關資料被公開。消防署就事件致歉，已经即时报警，向保安局、私隐专员公署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报告。署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外判承办商处理资料转移时，有人擅自更改有关资料的读取权限，构成潜在外泄风险。消防署说，已经要求有关外判承办商即时停止系统运作和所有合约工作，并且已经撤回他们系统登入权限，以防止资料外泄。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6次会议闭幕式，并且致辞。習近平強調，中方正係謀劃同實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咁樣將會為包括法國在內嘅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嘅市場空間，帶嚟更多合作共贏嘅機遇。習近平說，中方將會自主擴大電訊、醫療等服務業對外開放，進一步開放市場。中方亦都願意繼續積極利用從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全鏈條快速協同機制，進口更多法國優質農產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聽日多雲同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iffany 同大家讲翻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天马苑。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天马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油礼村。狮隧沙田入口在博康村，另外大路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 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九龙，近富泰村多车，龙尾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是父母克服困难的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冇一个骨髓适合移植俾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少露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斯文眼中的他， 泳儿在我眼中是一个外表坚强，但是内心是一个温柔的小女生。这个反差萌会令到很多人都很想认识她的。 她，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泳儿、林斯文，有他们，有快乐。 7:38直播室入边咧，好齐好齐好齐人啊， 齐晒人啊最好啊！ 咁啊，加埋阿 O 落嚟啦。咁啊，头先咧，阿小白、阿船仔同埋 Vicky 咧已经登场咗啦。咁啊，阿 O 都出埋嚟先。咁啊， 隆重登场。 今日换翻件功夫衫，点解咧？嗱，早两日咧又有个首映啊，或者嗰啲叫借票场啦。嗱，真系唔知咧，从哪天起咧，就啲 artist 朋友都好中意咧，入到戏院入边咧就借下票 嘅。而家多咗好多，即系突如其来咁啊，杀呢个措手不及咁样， 每套戏咧都有借票嘅，咁啊嗱，即系唔帮佢宣传啦，系咪先？因为都好似讲咗一两次啦，咁总之有一部戏啊，功夫片嚟嘅。 咁啊以地方为名嘅咁样。咁啊呢个五蕴龙咧就借票嘅时候咧，就咧有一个咧叔叔就冲出嚟，就话要挑战佢。我估咧系少少叫做电影宣传方咧。去安排嘅一個， 應該係要安排個，係安排個觀眾諗住同佢感受下佢嘅寸勁嘅， 係寸勁，寸勁，正所謂。 系啦，本身谂住感受一下嘅，点不知咧？哇，有趣啦！我都有睇条片。 系啦，嗱，一阵先讲条片啦。首先讲下吴允龙啦，喺呢部电影入边咧，其实除咗洪金宝大哥之外咧，就最打得系吴允龙，因为吴允龙真系食过夜粥嘅。记唔记得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咧制作咗一系列咧，我自己觉得咧好好睇，而咧极具观赏价值嘅作品，有两个seasons 嘅。功夫传奇，我 记得， 系啦，嗱呢个我哋当年咧脍炙人口啊，真系拍得非常之好。咁啊，伍允龙就学师啦，学唔同嘅拳法咁样啦。咁咧，如果你有睇过嗱呢个香港电台个网站，应该都会有翻呢啲咁好睇嘅功夫传奇嘅，我估啊吓，咁啊我估啫。咁如果唔系你网上串流平台再揾啦。好啦，咁你睇到喂伍允龙真系食过嘢粥过，真系识打嘅。咁咧佢第一嘢咧。激到阿叔叔嘅时候咧，佢真系个寸劲咧，将成个弹开咗。阿叔叔，好似而家咧，阿小白而家出拳，哇！ 出拳啦！ 哇！ 弹 到，哇！有埋声效棒， 咁系啦，梗系啦，系啦。 好啦，跟住咧，阿叔叔咧就谂住同佢握手啦。跟住咧，攞个膊头咧，一夜撞低咗吴允龙。 系 咁嗱，呢件突发事件啦，当然啦，在场嘅林峰啦，即系电影入边嘅男主角咧，就即刻解围，唉、哎，你赢。其实咧，如果作为一个武者咧。其实就应该有武德啦，咁当然啦，我系讲个叔叔冇武德，系伍允龙咧就真系 EQ 好高， 梗系啦 ，EQ 好高，叫一个平凡之中玩下嘅嘢，大家真系玩出即系一个变得好认真啦，或者有啲嬲怒咁样啦，即系其实就唔好嘅。好啦，嗱呢个就系事件嘅陈述啦，咁件事出咗嚟，好啦，我哋都有机会做司仪噶嘛，如果呢个突发嘅情况。啊，今日嘅 MC 啊，林永贤、孔奕璇同埋白元浩，你哋置身其中，你系点样圆满嗰件事咧，或者点样兜到嗰件事？ 其实 因為我哋自己做活动司仪啦，一阵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好多突发嘅嘢，譬如小白有啲日本 artist 嚟，有啲哇旧时，尤其是2000年嘅时候，哇好多疯狂日本 fans 又要争住攞只手去握啊成，咁你哋做 MC 你都要点样去？即係游刃有余咁去處理啦， 係 咪？ 我好彩就係因為我處理嗰啲咧，係嗰啲 fans 都係好聽話， 我都好聽話，咁啱 全部都係好聽話嘅，因為你講一句咧，你話譬如個 artist 想大家點樣，跟住佢哋就會點樣㗎啦。 哦，咁你處理得好，咁都關你處理得好事嘅，係咪先？咁船仔都會做 MC 啦，依家開始係啊。咁你如果遇到呢啲嘅處境咁突發啦。咁点样打完场呢？ 哇！我呢啲都唔知点样打完场，我应该直接就话：哎呀，都系大家切磋一下先。哎，今日嘅胜方就系、是，哎，原来就系呢位叔叔啦。 系 真系好睇，大家都系互相有冇得咁样，就兜就算啦。我快啲起翻身啦， 都几好，都几好。你可以叫佢咁嘅，即系如果而家联合啊，即系话啊，如果电影开拍第二集嘅时候，佢邀请你做演员。咁咪算啦， 系啊，算啦，佢开心就得啦。 但我讲完呢句咧，我一定会讲话。但邀请你做演员，唔知道有冇人睇咧？真系唔知道啦，睇下点。咁佢系一个观众嚟啊嘛，系咪先？咁冇理由我邀请一个观众做演员都有人睇噶。 系啊， 咁啲专业嘅演员。咁咪無用武之地係咪先？我亦個我亦都係講緊事實啫。人哋苦練咁耐去拍部電影，你牙牙烏咁樣就去叫做攻擊別人，咁又唔係咁好啦。即係純粹 gimmick 咁樣啦。好啦，阿泳兒你又做好多呢個婚禮嘅 MC 工作，咁有陣時有啲醉酒漢都會上咗去啦，飲大兩杯，啲姨媽姑姐嗱，更加多係啲朋友啊。朋友咧有阵时 唔系啊，最多系新人爸爸妈妈嘅朋友啊， 系点噶？系点噶？ 即系新人嘅爸爸妈妈咧，即系你当啲细叔伯咁样啦。咁佢哋系真系经常好开心咧，可以同外父饮啊饮杯啊，好开心。恭喜你啊， 升啊！ 最容易就系屋企人嘅朋友咧，系最容易饮。 唔系你个朋字唔好咁大力，喷得太劲，我揿得好细力噶啦，我都系啊。 系啦，咁嗰啲朋友咧就真系好容易饮醉嘅。 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揾兄弟姊妹幫手啦。如果要影相嘅，扶一扶，扶一扶喺側邊扶一扶先，得唔得？唔得就休息一陣。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喺下面坐一陣先，再休息多一陣先。最緊要其實都係要咁，因為新人咧始終係主角啊嘛，你都要問翻新人嘅意願，又同外父外母溝通啦。 新人意願話有去飲啦，我阿爸啲 friend 係咁噶啦。 新人意願就係、你等埋我先啦嘛，我都未飲啊， 係啊，出嚟行走江湖，佢哋都係習武之人嚟噶，性情中人冇辦法咯。 但係有一次我真係個新郎哥飲醉咗，然之後但係要影合照啦，咁點算咧？ 每人扮新郎哥，咁第二位上嚟扮新郎哥，咁又 唔得， 揾阿細佬頂住先啦，係咪？影相啫， 要揾個馬山細佬先得， 影相啫。 唔係唔使變臉嘅，唔使揾人代替。咁我哋又問嘅，定係一對新人咧都用凳坐喺度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去到最後咧，反而個新郎哥同我講飲住酒咁同我，唔緊要，最緊要將開心嘅嘢記住就得噶啦，我唔使影噶啦， 係啦，我唔使影，我唔使影 啦。佢梗係覺得冇問題啦，個新娘喺隔離就望住佢啊。 婆又点搞咧？ 佢老 婆 有冇 feel 到杀气嗰阵时？ 佢老婆都醉啦，佢老婆都醉啦。 就系你睇得到咧，佢有几了解佢老公啦。佢又真系觉得系咯，咁算啦，唔紧要，我自己应啦，我同啲朋友应。 阿嫂爷，阿嫂爷， 阿嫂爷要掌声啊！呢个真系要掌声。 系啊，因为其实佢咧事后都有讲啊，其实逼佢影都冇用。 系 佢啲相咧都系啲衫可能咧已经歪晒出嚟啊，醉到咁样。 阿嫂嘅歇后语就系睇到都把火啊，啲相。 不过 都 开心最重要。 都真系嘅，有阵时咧啲唔同嘅活动啦，即系我哋都有曾经担纲过好多唔同嘅司仪啦，真系会有呢一类嘅突发情况或者叫做执生嘢会出现咯。即系譬如头先阿 O 讲嘅一啲情况啦，喺唔同嘅活动入边啦，即系我估作为普罗百姓，即系婚宴就特别多嘅，即系你会见到好多婚宴嘅时候就系、是、饮醉酒啦。或者调返转头就係个新郎哥饮醉酒啦，个外父外母饮醉酒啦，攞住咪唔肯放啦，唱歌啦，係咪先，跟住啲兄弟就联群结队咁样去叫做灌醉个新郎哥啦，咁但又影响咗个流程啦，係咪先，跟住啲爹哋妈咪又会觉得阿仔平时识埋啲咩朋友啊，你唔係话俾我听你同啲朋友去踢波同埋去图书馆溫习下㗎咋咩，咁样咁点不知佢属于某某某名牌大学嘅所有兄弟，其实都系走鬼嚟嘅。 原来就算去图书馆都系研究酒嘅成分嘅。 系啦，即系你明明 成班原来读 cam 嘅， 因为咧啲阿爸阿妈咧公书教学啊，公书教学啦，咁你入咗啲好名牌嗰啲大学，谂住喂个个都知道你系乜乜 U 毕业噶，你点会识埋呢啲朋友？好似好疯狂咁样，因为啲亲戚有阵时会讲呢啲三姑六婆喺旁边。哎呀，明仔嗰阵时咧啊，好叻噶，喺乜 U 读医科噶咁样。哇，嗰啲全部都系准医生嚟噶。哇，咁疯狂嘅玩得咁样，即系有呢啲说话咁啊。咁你作为司仪喺旁边，你就会要缓和气氛，或者即系尝试将个温度降低少少先。如果太 hot 咧，个个咁样聚住咁走咧，就好似阿智慧神咁样下要出动轮椅啦。即系你变咗嗰一日几架轮椅先推得走啲人，咁亦都唔好睇。老实讲一句咁样咯，即系有好多呢啲点点滴滴。我出去做活动真系 ， 我即系呢个纯粹呢个电影嘅宣传就诱发到我喺度谂啊，我哋平时做呢个行业都可以藉住呢个题目同听众们分享一下。喂，真係好多唔同嘅突發，好多得意嘢會發生嘅咁樣咯。 係啊，不過如果好似啱啱你啱啱講嗰個狀況啊，咁我都會同翻啲姨姨啊咁樣講，係啊，佢哋都係等一對新人開心啫，即係希望佢哋咧都開心，即係好少可以有一個咁熱鬧聚會嘅機會咁樣，就一定要幫佢哋要兜一兜。 婚宴上面有幾多嘅瘋狂，平時有更加多嘅謹慎。 係啊，冇錯，係啱啱放鬆嘅時候嘅，係開心啫。 即係你譬如講到呢啲首映禮，有陣時啲主持都會話啊，大家即係揾啲戏迷出嚟睇完，观众即刻有个读后感咁样，或者观后感，俾支咪俾佢。佢未必一定歌中你部电影噶。 系啊， 佢有阵时佢会踩得好劲噶。咁你作为一个司仪，又点去兜咧？喺个戏院嗰100人嘅座位入边，其实跟住啲男主角喺晒下边。即系套戏好睇就话耶，我哋一齐影张大合照啊，反翻转嚟影。如果有一个观众突然间有啲言论就话，相比乜电影乜电影打得好睇啲咯，其实你有冇諗过当中其实部电影都有好多瑕疵㗎咁样先算。哇，咁可能即係全场个气氛突然间 冰冷咗上嚟， 將佢題目扭少少咯。 咁點搞咧？小白， 譬如出去咧做嗰啲 artist 佢訪問都係，譬如做 MC 嗰啲咧，你即係遇到有啲好尖鋭嘅問題嘅話咧，其實呢個真係我偷呢招學嗰啲翻譯嘅。佢通常翻譯嘅時候，佢都會歪少少，即係話你部戲有瑕疵，跟住你可能將佢翻譯成為就其實係咪因為唔同功夫嘅風格，令到大家表現出嚟嘅節奏不一樣？ 好好啊！嗱，呢啲咪功力咯，呢啲咪功力咯，呢啲咪功力咯。我估喺个过程入边，大家就即系睇嘅人就有观察下啦。咁亦都对我哋嘅司仪行业或者主持行业咧，多一份嘅敬佩，多一份嘅尊敬。我觉得每个 parties 入边，即系行业入边人都系攞出我哋嘅专业出嚟做嘅。咁除咗专业以外，今时今日仲要加上 EQ 要高啊！ 在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又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主权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傲嬲，不讲脏话，明无教，明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总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无疲惫，你的疲倦这么高贵，这尊重。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性。 天气开始热啦，大家唔好咁心火性啊 ！J 风话你听嘅有呢一首冯允谦嘅作品啦，《仪态训练学院》。 晨光第一线 ，Vicky。 就讲咗我哋嘅职业咧，就系司仪嘅工作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但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了解一下，究竟而家最新2024全球十大最梦幻嘅工作。 哦、 最首先问下你哋先，细细个你哋嘅梦幻工作系咩咧？ 我细细个谂住飞上太空噶， 做呢、這个 太空人 系啦。 你系做揸飞机嗰个啊，定系太空人？ 太空人， 太空人 系啊，太空啊嘛，系啊，探索呢个宇宙嘅奥秘 系。 系啦， 啱啊！其实你都似喺高达驾驶舱入边， 系咩？ 驾驶噶， 点会啊？ 似似有啲有啲啊，日本动漫感咯，系咪？通常都 系唔关事嘅， 系机会啦，飞云啦，系咪？机会飞云，龙神号咁样，你净系记得龙神号啦，同埋飞云啦， 飞云 就系个主角， 飞云主角啦，仲、哦、有咩战神号？ 系唔记得啦？ 空神号、幻神号， 算啦，我哋呢啲太老派啦，阿船仔即刻即刻静咗落嚟，船仔你咧，嗱你可塑性咧就高好多，因为你年轻。 但系你啲梦幻嘅职业嚟讲咧，我都唔系好梦幻嘅啫。对我嚟讲，最梦幻应该已经系做 artist。 系做歌手咧，或者做歌手。 系啊，即如果嗰阵时我就系觉得哇，做歌手哇好好正，尤其是我中学嘅时候 K-pop 咧好盛行，而家都系啦。我真系有谂过有一期好迷嘅时候，你系会自己幻想过啊？如果走咗去韩国做 K-pop 明星会系点咧？ 系咯，点解你唔得起心肝去韩国嗰度 training 咧？ 诶，唔好搞我啦！我覺得我做不到啊，韓國嗰啲 好辛苦喎、啊，我嗰陣時 太辛苦啦。 問過一次阿應志月細貓啊，哇，佢咪跟團去呢個南韓嗰度去 train 嘅，佢話係非人生活嚟嘅嗰種係， 每日淨係唱歌同跳舞咯。 係啊，唱歌跳舞學。学呢个韩文，跟住学表演，跟住有 啲 做戏， 学埋你个样要点管理，学埋你点样行路。 嗯， 我觉得太辛苦啦，我觉得我都系做唔到，所以嗰阵时就系专心读书啦，睇嚟读书先系我嘅出路啦，咁、哦、样。 读完书先再去学咯，一系 系啦， 应该都去唔到噶，而家唔收噶，我已经老啦， 过咗个年， 对佢哋嚟讲已经老啦。 而家啲筋腱都已经硬啦，佢、有啲冇跳唔到。 佢哋系嗰啲十一二岁已经要去操噶啦。 日本嗰啲佢直头咧细细个开始八九岁已经去咗艺能界嘅学校嗰度读书。 哦，系咯，我呢啲话廿几岁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系啊，不过有心唔怕迟。 系啦，早两日我见到周国峰，佢都系话有中年好声音一日。只要你中年，你都有发亮发光嘅一个 moment， 系咪先？ 嗱，船仔而家你如果對 你少年啊嘛， 系佢而家少年， 青年添啊，其实佢系青年啊。 梦想咧就系要中年嘅时候，添啊，有好多年时间筹备喎， 系 有廿几年去培训、 啊， 到时即系一唱而红、 啊，靠你啦， 系啊。 咁我试下先。 好啊，加油啊，俾心机啊。唔系，其实我觉得目标就喺你面前啦，可能好快你就出道咧， 系 啦，最紧要谂得到就做得到噶啦。我自己系。简单啲嘅，讲紧梦幻职业，其实我细个好中意做老师嘅，系、啊，我 Jupiter 填好多教书嘢嘅， 吓估你唔到， 系啊，我填好多， 足足英才， 好多，当年叫教育学院啦，依家叫咩大教育大学 啊，教大啊， 系啊，我当年填好多， 即系变咗蒙 Sir 噶 咯， 系啊， 蒙 Sir， 但系冇啊，冇 offer， 冇 offer。个天唔俾我教书， 你要入嚟呢一行。 我有两个，我有两样嘢咧，都系填得多，同我你依家想象唔到我噶，就 系 教书同埋社工。其实 social work 完全想象 都想象唔到。 中大 social work 我都填得好浅，你又想象唔到咧？ 想象唔到。 我细个，因为我细个咧已经好中意同人倾偈噶啦。我细个啲comment 咧，即系嗰啲成绩表 comment 啲老师就系话我系 talkative 噶嘛，系即系成日。吹水啊，倾偈咁样咯，咁啊 健谈啦， 我谂住系咁咯，唉，算啦，唔好讲呢啲。 你而家系同听众倾偈， 唔系同你哋倾偈， 我 都开心。 系把口揾食嘅， 系啦系啦。好，讲翻呢个十大梦幻职业。 系啦，咁其实咧喺2024全球十大最梦幻嘅工作系啲咩咧？其实呢一个嘅研究咧系喺呢一个嘅网上一啲工作搜寻网啊，去针对全球一啲职业搜寻嚟嘅得出嚟嘅统计同埋调查出嚟嘅。咁我哋其实咧可以分开几样，我哋睇下我哋最近啦。 喂，不如。分开两节讲啦，我见你讲唔晒，你可唔可以讲咧？尾巴嗰五个职业出嚟。 我谂住而家首先咧，同大家讲下欧洲同亚洲第一位先。 我一嚟就第一位， 大家睇下究竟全球系点样。 你啊，唔惊你啊。 亚洲啊，喺亚洲如果咧最多人咧去搜寻嘅行业系咩咧？原来系飞行员。 哦， 亚洲啊， 系啊，而家系系啦，而家细分先，之后就再讲全球。系啦，原来系飞行员。咁喺欧洲咧又唔同，原来系模特儿。系啦，喺 model 啊，哦， 估 估唔到啊！但系佢讲紧嗰种 model 系平面 model 定系行 catwalk 嗰啲 model 咧？ 我估系 行 catwalk 嘅 model， 系啦，行 catwalk 嘅 model。咁佢咧起码咧系有法国啊、德国啊、意大利啊、瑞典等等25个国家咧，都系会拣呢一个职业嘅。 同我哋真系好唔同， 系咯， 系啊。 无论机师同埋 model， 我哋都好遥远，一样嘢咯， 遥不可及， 遥不可及。唔系你近啲嘅，你揸太空船啊嘛，你横掂都系。你都系揸飞机， 顶笼都系揸车啫， 唔系 好远。 唔系你头先，唔系你头先讲话想做太空人啊嘛，即系同你嘅梦幻系啦，近啲嘅， 近少少嘅， 同社工就唔拉搭啦。 系啦，咁我哋睇埋个非洲之后，我哋就讲全 非洲。 喺非洲系啦，喺非洲嗰边咧，喺尼日就系最多人最多人嘅非洲嘅国家啦。嗰边咧就有啲唔同啦，佢哋咧有两就系有网红同埋 blogger。就是最多人會想做的， 即非洲嘅尼日利亞， 係啦，喺嗰邊就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喺北美洲咧就係呢一個嘅空中服務員，而南美洲咧就係呢個廚師。嗱，我哋而家細分咗之後咧，同大家講下究竟十大係邊個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嘅时间，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啦。今日请嚟我哋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一齐跟进下大市啊！哇，大市几好、啊，简直系加上 连升十日、 啊，系连升十日。我琴日都估唔到啊，港股十连升，以为有啲难度，因为咧一开市嘅时候其实都系浮浮沉沉，好似点咗月咁样啦，即系可能升五点又跌翻十点咁样，因为内地股市其实琴日麻麻地啊，但系咧，中午过后食完个 lunch 咧，睇一睇报价机啦，劲喎，咁啊升咗百零点，咁啊特别系嗰几只大科网啦，即系腾讯啦，以至系一啲新嘅电动车股系恒指成分，譬如理想咁啊做得好少少啦。好啦，嗱，我哋咧未讲港股字，先讲隔晚美股先啦。憧憬啦，呢个减息持续啊，美股咧唔止早段做好啦，其实琴日咧美股都依然继续做好，连续升咗三个交易日。Kenny 交俾你讲下，其实咧系咪有机会咧憧憬个减息真系实行咧？嗱，呢、這个。好容易就系憧憬，最后变成泡影咧，又系搞到个股市啊！依家市场系点预测嘅咧？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好啊，嗱，其实就首先港股方面咧，就讲翻港股先啦，就真系明显嘅走势方面咧，就系即系进一步系转强啦。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即系港股方面咧，就系承接得到农历年之后咧，嗰、那个系即系势态嘅改变啦。咁啊，当然就加埋就好多嘅因素配合啦，譬如好似呢个最紧要就系嗰、那个中证监。这个同香港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呢就嗰五条啦，咁再配合埋之前嘅各九条啦，咁其实都睇到呢明显就係嗰个政策面上面嘅话呢都係想即係激活返嗰个系资本市场嘅发展㗎啦。咁第二就係话嗰个外资上面嘅问题啦，呢一排呢就开始即係个市升咗上嚟啦，咁开始多咗啲声音就哇究竟啲外资方面呢系咪呢个重临香港市场啊，系咪就呢个系即係睇返好港股啊咁样，咁甚至乎就话呢个系即係估值重估上面呢就已经接近完成啦咁样。不过我相信呢就唔多唔少呢都会系多返少少外资嚟返呢个系香港市场系唔出奇嘅，因为最主要其实第一季美股方面呢都升成 10% 有多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嘅资金方面咧喺海外市场咧都有唔错嘅利润喺度嘅。咁望翻转头咧，港股哇仍然都系真系好落后，嗰个 P/E 方面咧仍然都系一个单位数字。 咁所以變咗有部分嘅資金浸翻嚟香港市場嘅話咧，我又覺得真係唔出奇嘅。咁同埋之前咧就真係嚴重係underweight 咗嘛。咁所以變咗，如果當嗰個市一轉翻好少少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都唔多唔少都要係即係唔好話全面睇好啊。但起碼咧由一個係即係 underweight 去翻啲正常啲嘅水平嘅話咧，都會帶嚟一個係升浪喺度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那個整體嗰個係氣氛同埋動力上面嚟講嘅話咧，係真係明顯係改善咗嘅。 係咁啊，睇到北水咧，琴日咧淨流入咧51亿啊，幫助咧港股咧以大成交咧十年升。好啦，嗱股票市場咧總係大家都係會 maximize 嘅，唔好用貪心啊嚇，用極大化去形容啦。有冇機會今日哇就係、是、三爬兩撥就上到去19000点咧，19000点咧？嗱當然啦，即係股民們就有信心、盼望同埋希冀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講下，喂今日係咪港股有機會都？繼續做好，而你自己觀察咧，有冇啲板塊係啊，都之前都落後得多嘅，有機會追下落後咧，咁啊，即係晨光聽眾啲散户股民朋友，有機會乘勝追擊下喎，咁樣咧， 其實頭先提到話嚇，就嗰個係市上邊咧，頭先你提到啲係新經濟類股份，嗰啲係即係平台經濟個上升啦，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其實就如果淨係得嗰啲係中特股啊，或者三桶有升嘅話咧，咁其實就嗰、那個市嘅動力或者氣氛上面嚟講嘅話咧，就唔會有太大改善嘅。今次呢個升浪咧，就係好成功咧，就係話嗰啲譬如騰訊啦、呢、這個京東啊、美團嗰扎咧，都係即係急升咗上嚟嘅。咁呢、這個第一，佢哋嘅股份方面咧，佔嗰個指數嘅 weighting 比較重啦。第二咧，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比較波動 beta high beta 股份，咁所以對嗰個市嘅幫助、氣氛幫助都係會比較大啲嘅。咁我覺得就係、是嚟緊咧，相信喺呢啲咁嘅客觀環境推動之下嘅話咧，係真係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嘅。但係今個禮拜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係先行整固下先就會好啲。咁當然嗰個情況就比我想象中係會樂觀咗少少，就因為我諗住北水翻翻嚟咧，話見到咁高嘅水平，應該都 profit taking 啦。咁但係其實琴日都淨流入嘅話咧，都明顯係睇到個資金流入情況方面咧係充裕嘅，所以我覺得整固完咗之後咧，真係有機會19000啊，甚至乎而家有啲人睇20000添啦。 哦，哇！如果20000点，大家食茶餐廳嘅時候都食得開懷啲啊，咁啊真係啊！你見某啲股份，譬如頭先講話騰訊咁樣，由低位200多蚊依家反彈到去即係360、370，咁其實都大大話話股價上升咗成100蚊咁樣，咁所以 係啊， 即係你話 幾十個 percent 噶啦呢個。咁同埋咧，有時嗰、那個指數或者個位咧，係會影響啲人睇法嘅。即係你話譬如而家停留喺呢、這個16000、17000，咁大家梗係悲觀啦。調翻轉啦，即係如果舉例啊，即係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個市真係到20000咧。咁可能就睇好啊，唱好嘅人咧就更加多 嘅。咁所以即系一讲到哇20000点，即系如果你而家揸紧车听紧收音机，咁啊 你都开心啊， 都笑下啦，即系笑开心啲啦，即系做人都系开心啫。虽然都系数字游戏，其实升到20000点，你都未必会 profit taking 嘅，你都会摆到好多散户都系做紧呢一类嘅操作啦。因为即系投资都分短线、中线同埋长线啦，咁样讲开长线投资咧，见到北水。嘅首映咧，琴日啊，斥资咧55.2亿咧，大手扫入呢个盈富基金。嗱，呢一个咧都真系对比，譬如早两三个月咧，真系少见啦。咁系咪真系见到北水都真系睇翻好港股咧？呢一样嘢， 嗱，传统嚟讲咧，就其实会系一个部署嚟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即係去睇好呢個市場嘅話咧，通常可能佢會先買定一啲ETF 先嘅，咁然之後咧就再資金直接流入一啲係即係大價股裏邊嘅話咧，咁就變咗係呢啲 ETF 嘅話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利潤喺度，即係會雙重係賺咯。咁呢啲一啲係一啲部署嚟嘅。咁但係依家個市勢成日都變咧，所以有少少咧就有時有啲唔同。有之前有啲睇法就話其實如果可能啲資金係短暫嘅時間嘅話咧，就純即係短炒啊，短炒嘅話咧，可能就純粹入嚟買 ETF 嘅啫咁樣，咁就變咗短炒輪就會走噶啦。咁呢個睇法咧就之前咧就比較流行嘅，但係我相信如果配合今次嘅客觀環境嘅話咧，可能真係有啲長線啲嘅部署啊，唔出奇。咁呢個都係配合翻個估值啦，即係你話。頭先我哋講啦，恆指啊，又話19000或者20000，咁呢個其實係咩概念呢？其實如果你升到上而家呢啲位咧，我哋講緊最緊要講嗰個估值，我哋唔係講嗰個 指數啊，或者個價位啊嘛，即係呢個意義唔大啊嘛。最緊要個估值係咪吸引，係咪合理咯？咁如果而家恆指上翻嚟而家呢啲位嘅話咧，都大概九倍領嘅 P E。咁你話係咪好貴咧？當然唔係好貴嘅。咁但相較之前咧，極度低七倍計咧，就當然係已經去翻啲正常啲水平。我只可以話去翻步向緊正常嘅估值咯，因為過往恆指嘅平均 P E 咧都係講緊十倍到噶嘛。 係咁啊，睇下啦，有冇機會真係上到我哋恆指嘅 P E 十倍咧？咁到時亦都反映到個恆指嘅指數咧，就會進一步推高啦。何心信？好，今日同 Kenny 咧傾住咁多先，聽日再同你傾偈啦。多謝曬你，拜拜。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最夜的夜航，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So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皮。集在大街中跑步，练习露夜飞车赶路，长号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路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生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最后也无 容祖儿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 我哋就睇咗唔同嘅州份，究竟佢哋嘅心目中排行首选嘅十大梦想嘅工作系啲乜嘢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究竟全球啦，我哋由第十名开始睇，究竟第十名系啲乜嘢咧？原来第十名就系创业家。就是企业家、就是自行创业 的。 对啦，就是自己做老板、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权。 挺好听啊，挺好听。创业家。 对啦，创业家。 企业家这样。 对啦，就有个魅力的，当然风险都有。 好像任何东西的家字在后面都好像很厉害。 我们呢 DJ 家。 你是演说家咯。演说家 咯。演说家 咯。演说家。 究竟十大入面有没有演说家呢？我们看看第九位。第九位。 问 你。消防员， 消防员， 系啦，都系梦幻，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都有啲危险嘅性质啦，亦都系需要团队合作嘅。 系系， 好啦，咁第八位咧就系律师，系啦，律师就喺第八位嘅，而第七位咧， 律师都好有型啊， 系系， 即系当佢哋喺 出嚟嘅时候啊， 喺个即系叫做法庭上边嗰种词锋咧，其实系好叻嘅，咁同埋 反对， 系啦，同埋有阵时咧，听啲律师朋友讲咧，佢话。当大家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话呢，律师就会在入面呢想很多不同的办法、去怎样令到一件事实呢是摆出来，或者将一个不是事实呢就呈现了出来。 要投放的时间和心机其实很大。 是要聪明的，而且要聪明。而且想东西的思维的，而且要不是说大家 你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你就会输咯。 他一定会捐窿捐啊，找一些东西去找得到 你。那你那款应该是大律师，不是普通事务律师。 个咧就冇讲究竟系咩律师啊吓，咁即系大大围嚟讲啊，就律师咧都系多人搜寻嘅。咁、去到第七位啦，就系啱啱阿 O 咧有讲嘅，佢咧都系有谂过想做嘅。 系咩啊？ 老 师 系啦，咁其实老师都系全球咧，就系各地需求好需要嘅一项职业啦。 如果俾我教，我谂住教大学嘅，其实 系咩？ 大学又有宿舍住，系 哦， 啲学生有。 其实我反而我做过老师喎， 系咩？ 系啊，我又喺中学教过日语噶， 我教幼稚园咯。 哦， 系啊，小朋友。 其实我都有教过大学嘅，或者大专啦，唔系真系教，即系教翻 New Media， 教过两三个成，不过好似唔系好唔好困身啊。 我有做过补习老师，最渣系我啦， 系都系有老师嘛。 咦，你系画画老师？ 系啊， 咦，我哋四个都系老师。 好嘢，好嘢， 好嘢， 好嘢， 老师，好嘢，好嘢。 梦寐以求嘅职业，好，继续数落去啦。 跟住第六咧就系传统热门嘅职业嚟嘅，咁但系咧去到今年2024年啦，佢就已经跌出咗头五位。以前佢一直都系头五位嘅，呢一行究竟系咩咧？就系医生。 哦，医生 系啦，传统医生咧都系热门嘅首选啦。咁但系而家 好难啊，不过做医生， 因为而家咧好大压力啊，工作压力啦，然之后嗰啲时间咧又好长。 我觉得净系要读到医都已经系一件好难嘅事。 系啊，都系噶。好啦，咁跟住去到第五位啦，就系啱啱咧，我哋有讲啊，非洲咧最多人咧就系想做嘅 网 红， 网红 系啦。咁网红其实而家咧都会系年轻一代咧都会想做噶啦，系咪啊，船仔？ 嗯， 无论 blogger 定系网红， 系嘅。 解咧，讲少少原因，睇下啱唔啱先。 好似做少少嘢就可以比较容易出到名。 嗯， 我估计系咁，同埋又有钱、啊，系其实就系最后屘发现你都难嘅，因为太多人做啦。 冇错，除咗多人做想多人想做之外咧，其实个稳定性咧，其实就会比较冇咁稳定啊。即系系啦，其实你 稳定性较低， 系稳定性较低，咁所以咁但系的而且确咧，你做网红咧，好容易会得到好多人嘅赏识啦，或者欣赏啦，甚至有好多其他大。卖出嚟嘅，譬如系有包包啊、化妆品， 好似好似好劲咁啦， 系啦，好似好劲咁样啦。好啦，咁去到第四位啦，第四位咧就系心理学家，系啦，多人想做心理学家，咁其实呢一个趋势咧都啱嘅，因为越嚟越多人谂 住 揼 我哋鸡，又再开个尿皮， 唔系，唔使噶。 咁三一系咩啊？ 三二一咧，啱啱我哋就已经听过噶啦，因为系啦，咁心理学家咧，其实就系大家都注重多咗心理啊，系啊，咁所以其实而家都系啦，无论系喺入学校嘅社工，定系还是喺医院嘅心理医生都好咧，都系多咗人选择嘅。去到第三位咧，就系啱啱有听过噶啦，模特儿啦， 模特儿， 冇错啦。去到第二位咧，就系啱啱都有听过噶啦，就系呢个空中服务员， 空中服务员，第一位系机师啊，就系 冇错，全球第一位就系机师，而第一位的机师咧，差不多在每个月啊有50,000人去 search 噶，所以咧估唔到喺而家呢一代就是飞机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和马克龙一起开启两国关系面向下一个六十年的新征程，为世界和平稳定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习近平说，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乱局之下，中法要坚持独立自主，共同防止新冷战或者阵营对抗，要坚持相互理解，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要坚持高瞻远瞩，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反对脱欧断链和筑墙撤垒。在会谈开始之前，习近平出席了马克龙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检阅法国共和国卫队和三军仪仗队。加沙停火前景仍然未明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接受斡船方提出的加沙停火提议之后，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接受的提议远未达到以方基本要求，决定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在拉法东部晚上据报遭到以军密集轰炸，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车辆亦都向拉法东部边境推进。美国总统拜登就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再次要求以色列不要对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拜登之后亦都同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私人会谈。阿卜杜拉警告以色列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可能导致冲突在区内蔓延，并且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他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警方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月楼地下对开，找到昨日在尖沙咀怀疑被强行劫走的47岁女子，她并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非法禁锢，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昨日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女子在尖沙咀宜昌街及汉口道交界，怀疑被两名戴鸭嘴帽和口罩、身穿黑色上衣和黑色长裤的男子二手袭击，并且被推上一架私家车往旺角方向行驶。警方其后在区内采取行动，调配人员到有关地点观察，并且设置路障堵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2点，升5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54.1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7，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71.18美元，卖出23,275.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头先两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嘅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龙翔道公园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彩虹村。 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啊，就系、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的，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九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嘅危机，杜梅同谷桥嘅梦想最终又会唔会因此而破碎？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咁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因为见到今日好似个阳光咧多咗少少嘅，多过之前啦、啊。咁、啊、所以提一提大家就系咩咧？搽防晒啊！ 哦， 系啦，嗱，其实我咧就系、是、一个防晒嘅使用者嚟，用咗好多年噶啦。我讲紧系我由小学开始搽。 你唔系啊嘛？ 我讲真嘅， 讲真噶， 我讲真嘅。 系啲咩 concept？ 小学就已经会擦 防晒 咧？ 因为我妈咪同我讲话，嗱，你唔搽防晒，你就会生雀斑噶啦、啊。因为我细个再白过而家好多嘅。 系咩？ 系啦，咁佢就话嗱，你咁白咧， 你白喎、啊、真系。 你咁白咧，你唔搽防晒，你。 自己忍唔住笑， 低头思故乡系嘛？我咁白咧，佢话系好容易生雀斑嘅，咁所以就要由细细个开始搽啦。咁细个系唔中意搽嘅，因为觉得好腍。咁但系咧，当你搽惯咗咧，我去到而家咧，已经觉得。 防晒又出咗好多唔同嘅新嘅种类啦，冇咁粒啦。另外亦都搽惯咗啲好粒嘅防晒咧，我对防晒粒嘅程度接受度咧高咗好多。 咁你搽 cream 本身会唔会搽嗰啲比较上粒嗰一类型嘅 cream 嘅先？ 我已经唔算啦，我冬天就会搽 cream 多啲嘅、但系而家已经系叫做夏天啦，我认为。 咁你系搽晒全块面咧，定系全身都搽？ 我就净系搽面嘅、身我又懒嘅， 但系你身都好薄喎、 我系咩？ 我啱啱所以就系话你系咪全身都搽？ 我唔系，我净系搽块面。 佢咧平時懶啊，佢都唔行出去曬太陽嘅。 係啦，唔係㗎，但係你唔好諗住話室內嗰啲紫外線指數低啲就冇事喎、室內其實 suppose 你都係應該要 擦 拍嘢都會㗎啲燈。 哇，拍嘢先勁啊！ 嗰啲 燈 拍嘢 先 勁。咁但係好多嘅聽眾咧，其實佢哋都係翻 office 工嘅，咁佢哋有機會咧係嗰個位咧本身都係近窗口，所以我知道好多嗰啲 office lady 佢哋本身都係會翻工都係搽防曬嘅。係 啊， 係啊，要 最緊要係咩咧？要補防曬。大家咧成日都會唔記得一樣。就是保防晒，以为朝头早搽完咧，应该就冇事啦。但系唔系噶，你嘅防晒系会甩噶。咁所以可能食完个 lunch 翻到嚟，你又要补一补防晒啦。我自己就懒嘅，我都唔补嘅。咁但系点解我唔补呢？系因为我嘅化妆品而家有好多嘅、 已经本身有防晒。 系啦，咁我本身会再、本身我已经搽咗防晒啦、之后我再搽一浸有防晒成分嘅化妆品。 搽到咁多，你搽咗一浸，跟住再搽第二浸喺面啊？ 唔系第一阵咪搽防晒咯，第二阵咪再搽，譬如foundation， 即系粉底液或者 cushion 嗰啲入面本身就 系 有防晒成分噶嘛。咁我补妆嘅时候咪顺便再补埋防晒咯，好似 系啊， 咁就可以叫做 double layer， 我就唔怕阳光嘅侵扰啦。 咁个化妆品咧，嗰个嘅防晒嘅度数咧就会低少， 系低少少， 但系好过冇。 所以我自己个底 就冇 搽 防 晒 噶，咪 Vicky？ 我细细个唔搽，我喺呢几年先搽。 哦，咩？你呢几年搽咗噶啦？ 唔系、 你咩意思咧？ 就系、一定要搽呢几年，因为我啲斑啊喺25岁之后咧，真系系咁飙出嚟。 哦，你面上面嗰啲就系斑嚟噶。 我想话喺搭飞机咧都要，真系啊，系啊，搭飞机都要，因为咧我咪12月嘅时候搭咗一个长途飞机嘅， 系啊， 然后咧就系冇搽防晒。 喺飞机上面啊？ 飞机上面嘅紫外线系好 强，我真系估唔到， 真系唔知道、 啊。 我以为飞机上面就算有紫外线。都是机师的问题啫， 唔系因为你都会开窗噶嘛，我长途机啊嘛， 哦， 系啊，长途机啊嘛，就算唔长途机，你架飞机升到咁高啊，啲紫外线就更加强嘅，咁所以大家记得搭飞机咧，有阵时就会特别长途机就啊，我唔化妆啊，乜都唔好搽啦，因为要上机瞓觉咁样啦。 咁长途机好恶搞，因为长途机本身都已经咁干啦，喺一个咁干燥嘅环境，你竟然要搽 cream 啦。跟住仲要搽埋防晒啦，哇，好多嘢搞、啊， 都唔系好多嘢搞，咪两层。 咁你要补噶嘛？佢听佢讲又话要补， 咁都系补一下啫， 都系要补嘅。但系因为其实咧，搽防晒咧，防呢个紫外光啊，除咗系出着斑之外咧，其实咧，如果你晒得多咧，系会出皱纹嘅， 系会老噶。 咁你人本身都会老噶啦， 但系会再老得快啲。譬如小白你咁样咧，成日都上山，咁、你知山上面冇遮冇掩噶嘛，啲紫外线又高，你搽唔搽防晒噶？ 其实咧，如果你讲到搽防晒方面咧，我第一次接触防晒咧，就系嗰啲沙滩用嗰啲太阳 油嗰啲 friend 系啦，嗰啲对我嚟讲就系防晒 concept 嚟嘅，跟住后屘。后期先出咗好多真系你哋呢一类型嘅防晒产品啦。咁如果你话行山嘅时候，其实都我认识嘅好多人咧，其实佢哋都会搽防晒嘅，系啦、 啊。 不过仍然系有好多人咧，都系觉得唉唔使啦。我上到山我都系谂住会晒得靓啲。咁当然我亦都明搽咗又会有第二种嘅靓嘅，系啦，系保护你嘅皮肤啫。不过始终有阵时候我哋因为喺个山上面活动咧，出汗出得好快，真 系 好快。其实你可能你五分钟。你已經成身咧又濕曬，咁我斷估濕曬嗰啲防曬都已經甩曬啦。 咁你可以落碎粉噶嘛？你搽完防曬可以落碎粉，咪可以 keep 得耐啲咯。 咁麻煩， 都唔好麻煩，即係我而家咪就係咁咯。 碎粉嘅，如果我去行山嘅時候，我直接係帶嗰啲噴 嗰啲係嘛？ 係 啦，噴嗰啲多人用喎，好似係 啦，因為方便啲啊嘛。因為你隻手污糟啊，你跌再掂落塊面咧，我呢一個又接受唔到嘅，所以我係會用噴 嘅。我其實而家都有搽碎粉㗎。 你而家呢刻啊？ 有啊，我是今朝搽咗 lotion， 之后再搽防晒，再加碎粉，因为碎粉可以 keep 个防晒 keep 耐啲， 同埋唔使咁拎立立咁咯，系咪？ 我个目的系令到我劈音冇咁立咯。 你我你头上面个 刘海系啊，个刘海冇咁立。 我觉得而家都立立地， 系因为我喷咗 spray 啫，好似。 哇！你朝头早搞咁多嘢噶？ 系啊，用十分钟时间搞晒所有嘢，好快噶，我快手噶。 哦，好啊，咁啊，大家今日就注意一下啦。今日嘅搽防晒系啦，大家搽多啲啦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今朝最近呢个话题都系关注翻啲小朋友先。 冇错啦，我哋话喺而家嘅发达国家啊，包括我哋祖国啊，咁样，即系出生率咧就越嚟越低啦。 嗯。 啊，唔系个个好似嘉明你咁努力啊，为我哋人类建设 尽咗力噶啦。 唉、啊哎，就有好大嘅力量。唉、哎，我向你致敬。 多谢多谢。 生三个啊， 系啊， 生三个而家真系好少啊，一个都会怕怕啊！你又咁真系有咁叻啊，做咁多嘢而都肯生咁多个咧，系、哎、真系好叻。 一山还有一山高嘅， 吃索啊！ 多谢多谢。 但系咧，我哋亚洲，我哋呢个欧洲系咁啫， 嗯， 非洲啊点咧？ 嗯， 非洲系 baby boom， 系啊， 系啦嗱，大概咧。是跟住嗰25年咧，就有2.5 billion。 哇 ！billion 喎 ，million 就係百萬啦。 係咯， 千萬幾多人？2.5 billion 哇！ 好啦，咁多係點樣咧？嗱，1950年咧，非洲咧只係有全世界嘅人口8%。 嗯， 但係咁計法咧，2050年咧係有。1/4全世界人口咧喺非洲嘅，然后咧系年轻嘅咧15至24岁咧会有1/3喺非洲嘅。嗱、嗯、呢、这个数字，但系佢哋嘅营养啊，啊佢哋嘅身体啊，嗰啲资源啊，教育系点样咧、嗯啊？我哋真系唔知啦，我哋只见得好多好悲惨嘅局面。我哋只係見到好多慈善團體叫人去捐錢，呢啲都係非洲。但我哋希望咧，去到2050年咧，唔係一個數字，係、 嗯、 真係有實質嘅改進。好啦，咁啊喺尤其好多有啲細路仔咧，我哋講弱視啊 ，embryopia 嗱，弱視咧係個好幾常見嘅問題啊。1%至3%嘅小朋友是有弱视的问题。是。啊、他说这个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啊，有时见到小朋友要有些东西遮住隻眼啊，这样、嗯、这些就是弱视了。 弱视和近视要戴眼镜又不同、啊。 不同啊，这个弱视、嗯、他们的视力是减退。 是。 很多时候的眼睛和大脑的协调呢出了问题了、嗯。视力失调。哎呀，就是病变呢、嗯、是真的不是不同的近视的。 是。 那么他但他一样呢就没办法对焦啊，照对焦得不好。啊两只眼呢一边近视一边远视啊这样呢、哦、搞到小朋友都挺麻烦的。 是。 啊那么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一只眼的视力减低呢真的很早的年纪呢是有这个视力的发展是不正常的、 嗯、 一只眼就很懒所以一只眼就懒眼这些懒眼呢哪只是懒眼啊是一定是一只一是望入面一是望出左、出外面、 嗯、 就是这只懒眼了、啊、尤其出世直至到去、7岁呢这些这的弱视会可以慢慢地出现那你真的要很小心唔系话，唉、哎，睇都唔睇佢，真系成日睇睇，唉、哎，朝头早俾我哋睇睇先，咁、嗯、做乜事？好似有啲歪歪地嘅一只眼，咁、嗯、呢个要尽快睇医生啦。因为如果我哋系有呢个弱视咧，佢系有个深度嘅测量咧，佢冇咁好嘅，个、 嗯、 头咧又会歪埋一边嘅。 哦， 系啦， 因为好似想就住佢，会睇得好啲咁样嗬。 咁我哋如果有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一定要尽快睇医生啊，系戴适合嘅眼镜啊，或者咧系好似独眼将军咁咧， 係 patch 一隻眼咧，就盡量訓練懶嗰隻眼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咁啊，眼就眼啫，有乜關係啊？咁樣咁啊，喺英國咧有一個研究啦，12万弱視嘅人咧，我哋發覺一路睇住咧，可以日後啊大個咗多啲血壓高、肥胖、糖尿病，到咗成年人咧係多啲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啲三高咁嘅嘢。又或者呢個嗰個所謂心臟病咧，又會多啲啊！但呢啲又係數字嚟㗎，咁即係凡親啦，弱視唔係淨係影響隻眼，唔係影響外觀，唔係影響睇嘢，原來日後咧都可能有影響嘅，所以千祈唔好睇少小朋友睇嘢有問題嘅事情咧，一定要盡快去處理。 系啊，咁啊，今日咧等佢放学翻嚟，揽住佢嘅时候，认真望住佢，望下佢呢对灵魂之窗先。 冇错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2024年5月7日星期二，在104年之前的今日，即是1920年5月7日，是我们中国第一条民用航空线开航。想不想知道多些的内容呢？想知道的话不要走开，转头 Vicky 话你知。 南苑机场位于北京，它不单止是中国第一个的军用机场，亦都是第一个民用航空机场。而在1920年5月7号，在104年之前的今日，这一条的航线正式运用。当中的乘客有英国驻华公使、交通部等等15个人，由南苑机场起飞，历时一个钟之后抵达到天津赛马场。虽然这一次只是邮局委托飞机试带邮件，但是就开始了民航和航空邮件的首航，亦都是因为这样而开始了商业航空的。 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算。 名字是 Jeffy 艾俊生，全新作品家私跟大家讲下今天的天气。哇，今天热辣辣啊，部分时间有阳光的，不过有几阵的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是炎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减息预期升温啊，美债息下跌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道指有得升，升17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2点噶，纳指咧升192点啊，港股 ADR 咧继续有得升啊，不过咧啊冇升得咁。大啦个幅度升12点啫，不过普遍呢大型蓝筹股都做好嘅，但就微微做好囉，咁睇下今日呢係咪会出现一啲获利盘啊，定还是吊返转头做，又係上半昼个市呢就係、是、平平淡淡，但下半昼呢一放完 lunch 之后呢，港股呢就继续呢有力度推升到去呢接近19000点嘅水平，嘩真係咁就真係好开心啦。好呢、這个时候呢呼吁下电话喎，係咪 ,1872388,1872388。 冇错，就係、是、呢如果大家呢有一啲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嘅，或者啲开心事好想 share 嘅，甚至呢係你想同对方示爱嘅都可以而家打上嚟、哦、我会即刻接大家电话。 你咁鍾意示爱嘅，我见你哋都不断都係讲咗好多次。 啊、示爱好。 係呀、啊、 但 係 好想爱呀。撮合人哋喎，几开心、啊。 其实好难㗎，你諗下要啲听众打嚟电大电话示爱。 唔即係同另外一半啫。 哦系啦，另外一半更好啦，即系嗰啲结婚周年 系啦，要表达噶嘛，一啲爱意系咪？ 示爱可能有阵时就系大家会谂法，就系帮人追埋另外一半啦。 系啦，咁再加上就系咧啊，母亲节将至啦，正所谓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 系啦，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请进我说声 真的爱你。咁而家透过我哋17388神光 Morning Call 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电话号码同你妈妈就讲句真的爱你噃。 系 啊， 啊，无论系你嘅妈妈啦，你妈妈个妈妈啦，妈妈个妈妈个妈妈， 或者系自己嘅太太，系啦、啊啊，太太可能都有小朋友，咁咪、啊、都系妈妈啦， 太太都系母亲节快乐啦。咁所以17388咧，慢慢打嚟，咁我哋又慢慢听。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咧，转个头就安排你透过大电波将你嘅祝福送出去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好啦，今日消息的地图咧讲咩咧？就系讲下之前啊，咁我咪亲子游就去咗呢一个嘅北九州嘅位置嘅。 嗱，上次啦，我记得 动物园 系啦，消息的地图又讲动物园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因为你可以自驾又得，你搭佢嗰啲叫 Jungle Bus 系啦，叫 Jungle Bus 又得啦。嗱，呢啲亲子嘅玩法都好正，你都知好多香港女仔咧好中意去东南亚其他动物园咧去打卡，譬如啲长颈鹿喺你个头嗰度掉啲口水落嚟啊，咁你就好開心啊！咁樣嗰啲咧，就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睇法嘅。好啦，嗱，上一次咧就講咗動物園，今一次小朋友會帶我哋去邊 咧？嗱，今次咧其實呢個玩法咧都同樣都係有動物喺度嘅。不過上次嗰個 Jungle Bus 嗰個好玩嘅地方就係你攞住個鉗咧，鉗啲肉可以直接咧就喂獅子。 嗯、 我咁大個仔其實冇見過咁近距離睇嗰只獅子個口， 係咪真係好近？係咪大概一兩隻手臂距離㗎咋？ 一隻手臂咯， 哦，咁真係好近喎、 啊，好近嘅咋，係啊，一尺到嘅咋，真係好近嘅。不過係有個籠就擋住咗我啦，係啦，咁啊佢多啲地方活動咁啊好啲嘅。咁啊其實咧喺呢一個嘅動物園咧完咗之後啦，咁我亦都咧就去咗另外一個嘅地方，咁啊亦都咧就係、叫做阿蘇啊。咁如果大家有聽過北九州，其實有個地方叫阿蘇啦， 阿蘇火山啦、 啊，咁、其實就係喺嗰一帶嘅。咁喺呢一個嘅阿蘇呢一帶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啊佢亦都有一個咧類似農場咁樣嘅地方嘅。咁嗱，今次呢個農場咧，佢玩嘅地方咧就好特別啦，因為佢唔單止咧就淨係得動物俾你睇嘅，佢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咁首先咧，佢嗰個嘅叫做酒店房啦，咁佢 book 嘅時候咧都得意嘅，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有啲嘅主題咧佢就係圍繞住嗰啲卡通人物啦，咁有啲主題佢係圍繞住體育嘅。咁、我今次咧就因為阿仔仔就好中意足球，咁所以我就 book 咗間房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嘅足球啦。咁、入去嘅時候咧，你見到嗰、那個酒店房咧，其實都好似一間我哋嗰啲北京愛斯基摩人起嗰啲冰屋啊、半圓形，即係探館咁樣咯， 係係係啦，但係佢就好似足球模樣，半個足球咁啊，係咪啊？ 係啊，佢直頭係半個足球咁樣就凍咗喺個地下上面，係啦，咁啊就一紮咁樣嘅，咁有啲 好似香港太空館，不過佢個 好細版， 係啦，不過佢個外形就係變咗足球，又有啲足球嘅樣落去， 冇錯啦。咁啊入到入去咧，其實你發覺個頂咧都係半圓形咁樣嘅，咁啊真係因為人哋起係咁起啦，咁由於佢呢個係足球啦，咁我就冇特別睇，因為我嗰日去嘅時候咧，好大霧啊！ 伸手不見五指嘅，咁啊連埋佢附近有冇籃球啊、棒球啊，我冇睇清楚。總之我 book 嗰個咧就係、是、足球啦。咁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佢連埋入邊嗰啲裝修咧，或者佢啲畫畫畫啦喺牆壁嗰度咧，佢都係用翻足球咧去到做主題嘅。咁呢個咧，如果你課親自由嚟講咧，係幾好噶。不過如果啲小朋友咁啱去到嘅話，你都要同翻啲小朋友講，嗰、那個龍門咧係畫出嚟嘅。 係畫出嚟， 就唔好諗住喺嗰度真係諗住玩四十二碼啦。好，咁你去到呢一個嘅地方啦，即係龍少少嘅農場嘅時候咧，咁除咗係住嘅地方得意之外啦，咁佢入邊亦都有得浸温泉嘅。 哦， 咁佢個温泉咧其實係靚嘅，佢亦都咧就係、是、最主要咧就係佢冇私人温泉嘅。佢如果你係用呢一種主題房間，佢冇一個叫做私人温泉喺你間房嗰度。咁但係佢嗰個叫做公眾温泉咧，其實都幾大噶。咁佢公眾温泉嗰度咧，咁當然分開男女啦。咁入去嘅時候咧，佢有最簡單，譬如冇咁熱嘅温泉水啦，咁亦都有桑拿室啦，亦都有個主池喺度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就好似木桶形式細細個嘅。咁嗰啲咧就會係特別有醫療功效嘅，即係例如。我想啲皮膚滑啲嘅，咁你就浸中間嗰、那個。另外嗰個咧，你就想保健血氣行得好啲嘅，跟住你就浸嗰、那個。 哦，即係嗰啲咩？可能有硫磺啊，有啲又話。 係啦，咁全部都有，因為温泉啊嘛。 係喎係喎。 咁但係佢咧就會有唔同嘅功效去到俾大家，咁可以按照翻你自己個人嗰個需要咧，咁就去浸翻呢一個温泉嘅。好啦，咁由於佢今次咧都係叫農場嘅關係啦，咁所以咧第二日嘅朝頭早嘅時候啦，咁我哋亦都有去到佢附近嘅一個真係佢有令。零四四再一个延伸嘅区域咧，就系农场嚟嘅。咁嗰个农场嘅区域咧，佢系佢都有动物嘅，咁可以俾大家咧近距离去接触。不过呢个咧就佢困住嘅。 哦，我以为可以揸牛奶添。 揸牛奶都得。 哦，即系有得揸嘅。 佢呢个就同我上次玩嗰、那个Jungle Bus 嗰个咧唔同嘅地方，佢今次就可以俾大家接触多啲。其实咧，日本有好多呢一类型叫做亲子可以俾大家接触嘅农场嘅、 嗯， 可以揸牛奶啦，可以就系喂马骝啦，羊羊又得啦，同埋佢啲羊好得意噶，佢有一个位置咧就摆放喺度放养嘅啲羊嘅，咁你咧就拎住啲食物咧。就你行過去就追啲羊咧，求下你啊，你食啦咁樣， 即係唔會圈住佢哋嘅， 唔圈 噶，係 啊，咁所以啲羊就如果有陣時咧想食嘅話，佢就自己行過嚟啦。 咁你會唔會咩咁樣希望佢過嚟 咧？佢唔理你㗎， 佢唔理嘅，係 啊， 奔放啊， 係啊，佢唔係好理㗎， 因為已經餵到飽咗啦。 係啊，可能餵到飽咗啦。咁又有啲雀仔咁，佢當然就會喂又困住喺個籠入邊。咁但係你都可以將嗰啲食物咧就放喺佢哋預先準備咗嗰個嘅兜嗰度嘅。咁啲雀仔都會過嚟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小动物咧喺嗰度都可以见到，都可以喂嘅。咁但系你话佢呢一个叫做亚苏农场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相信啊，就系佢有一个咧佢哋叫瓮啊， 瓮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食嗰啲瓮缸鸡咁样，即系佢嗰大个鵪咁样。咁啊头先咧俾船仔睇过咧，佢嗰个酒店嗰啲房咪半圆形嘅，原来佢用咗呢一种嘅 concept 同埋 design 咧，去到做佢好多园入边嘅嗰啲设施、嗰啲 facility。咁啊入边咧。有好多嘅 concept 都係用翻呢一種嘅半圓形咧去到做設計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因為佢主打其實健康啊嘛，咁健康除咗係俾你接觸大自然之外啦，可以浸温泉啦，佢入面嗰啲瓮咧最特別嘅之處咧就係佢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醫療功效嘅，例如佢今次佢有十幾款嘅，你一去到一個叫做瓮嘅區域嘅時候，佢就主打就係譬如有按摩嘅服務啦，咁亦都有嗰啲唔同嘅嗰啲瓮嘅室啊。系每一個咧都會打開一道門之後咧，咁你入到去係一個半圓形嘅空間啦。半圓嘅空間，咁譬如咁佢今次嘅桂花，佢桂花瓮咁樣啦。咁入邊就會將嗰啲桂花樹嘅樹枝咧擺曬入去，然後就將個温度調高到去到一個好似桑拿咁樣嘅温度嘅。咁啊成個你一打開門咧，佢就已經好香嗰啲桂花味湧出嚟嘅。咁你就一入到去，你可以喺入邊一個好安靜嘅環境啦。咁等啲桂花。侵占你嘅全身， 哦，即系整香自己喎，好似 系啦，整香自己，咁亦都可以，佢会同你讲每一种唔同嘅药材啦， 植物 啦，系啦，有啲咩功效嘅，咁有啲可能消除疲劳啦， 即系譬如薰衣草咁样， 系啦，薰衣草佢都有噶， 系， 咁你见到佢薰衣草嗰个咧，佢就将我都唔知几多棵薰衣草咧，系放满晒成个室内嘅环境， 哇，佢连埋个 系啊，连埋个天花板啊，周围嗰啲墙咧，你都。都記得佢係黐得好密嘅啲嗰啲薰衣草、所以你一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係未打開門已經聞到嗰啲薰衣草啲味湧出嚟啦。咁一入去當然第一個感覺就好熱啦。 咁然後你就可以瞓喺嗰啲薰衣草焗出嚟嘅環境入面咧，就一路喺度休息咁樣。 可以好放鬆啊！ 係啊，好放鬆。佢有好多噶，咁有啲係未必係呢一類型嘅植物，有啲係用石頭嘅。 香油嗰啲有冇咧？ 香油其實根本唔需要香油， 哦、 因為點解咧？ 天然啊， 天然啊嘛，同埋佢本身咧，佢有啲譬如用翡翠啦、紫水晶啦、黃水晶呢啲，其實佢都有嘅。咁啊， 嗰啲係咩味啊？ 嗰啲就冇味嘅。嗰啲佢主打咧，就當你瞓喺嗰個紫水晶嘅嗰間房入邊咧，你就可以經過一個温度之後，就可以感受得到紫水晶嘅力量，即係咁講啫。 哦，咁你感唔感受到啊？ 我嘅，我感受到好熱啫嘛。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嘅時候，都可以去試一試，睇下呢啲嘅地方啱唔啱大家去到玩啊。咁啊，都可以睇下令到自己精神翻嘅一個旅程咯，親自由都啱噶。 状况充满不可控，难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气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梦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总高空未算到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心抱，几多的劝告和烦恼凄惨满难题解不到，谁没有离地过狂热到想飞舞，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或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制，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早上是9点21分，刚才提及过呢，即是那个公园最特别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么多的瓮入面啦，有一个呢是零下十度的，咁啊等你好像过冷河咁样，整个人一身呢热晒之后呢，一入到入去就可以将全身那个皮肤再次就放松又收紧，去到做到一个血液循环的功效的，咁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那里欣赏一下。 相信而家好多人都会利用人工智能，不过原来人工智能都可以帮到考古、哦。原来最近有三个学生组成咗团队，利用 AI 人工智能将一卷烧到非常之脆弱，甚至打唔开嘅卷轴破解出2000个字。有专家甚至认为，有咗 AI， 考古将会完全到达咗一个新嘅时代。原来就是在去年三月，肯德基大学电脑科学家发起了一个挑战，就是叫做维苏威挑战，鼓励大家用 AI 电脑技术破解一个在公元79年完成，不过后来被火山灰几乎完全烧毁的古卷。这个古卷最初在175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拿不勒斯的海湾附近被人发现，考古学家只是知道它是古代图书馆收藏的哲学经卷，然后是用紫砂草制成，所以当火山爆发的时候就烧得非常脆弱，甚至觉得一打开可能就会变成灰烬了。 之前考古学家曾经用过红外线技术，得知咗原来佢就系用希腊文同埋符号写成，甚至咧将佢扫描成一个超高解像度嘅贴档。亦都系因为咁，电脑科学家就发起咗呢个挑战，广邀唔同嘅 AI 专家喺唔打开卷轴嘅情况之下，用 AI 解读佢嘅文字。破解嘅冠军甚至可以得到$70,000奖金。结果胜出者就有三个学生，分别来自于德国、美国和瑞士，成功破解了2000个希腊文字，赢了$70,000。不过原来他的挑战还未完成的，新目标就是破解卷轴上面 85% 的文字，赢家都可以获得$100,000的美金奖励。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你都可以挑战一下，$100,000等着你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七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揾嚟唱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船船。 好 sweet 啦！我哋今日咁样系啦，咁啊谂下先。咁夜晚7:35有咩睇啊？ 咁啊，今晚先送俾大家一个理科嘅节目《科学创未来》啊！咁呢个节目咧就系、是、由香港科学院啦、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同埋我哋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咁系由创新科技署去资助嘅呢个节目，介绍下2023未来科学大奖周嘅一啲精彩内容，以及系得奖者嘅一啲故事。咁啊，今集咧我哋就邀请到啊未来科学大奖嘅获奖人咧卢旭明教授上嚟分享一下佢嘅得奖嘅心声同埋个故事。咁话卢教授咧本身系中大医学院嘅副院长，佢咧就被誉为呢个无创产前诊断之父啊，佢获奖无数嘅科学家嚟嘅。呢一个科学系做咩嘅咧？咁啊，话说啦，佢发明呢个技术之前咧，孕妇咧就需要抽嗰啲羊胎水嚟到去检测一下咧个胎儿咧有冇患咗呢个唐氏综合症嘅风险啊。咁啊，但系呢一个方法咧，抽羊胎水呢个方法咧，就可能会伤到个胎，甚至咧严重起嚟会流产嘅。咁但系卢旭明教授开创嘅呢个无创性产前诊断技术咧，就突破性发展，就系咧佢系唔使抽羊胎水嘅，佢抽孕妇嘅血液咧就能够安全检测得到噶啦。咁啊，呢个技术咧，2011年开始到而家咧，全世界90多个国家每年啊过1000万嘅孕妇都采用紧呢个方法。呢、这个方法亦都令佢获奖无数，当中包括我哋呢一个未来科学大奖。今集咧，卢教授咧会亲自上嚟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呢个技术啦，分享下佢获奖感受啦，同埋讲下咧佢作为一个科学家咧，咁佢科学家其实佢唔系为咗得奖而发明噶嘛， 系咯系咯， 为咗啲乜嘢而发明嘅咧？因为科学家其实仲系好关心人嘅，咁啊想知道多啲佢嘅故仔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嘅7:35《科学创未来》呢个节目啊。 同埋我都知道佢而家系中文大学嘅副院长啦，即系医学院，咁佢都系有作育英才嘅。咁究竟点样系可以传授更加多经验俾佢哋啦？或者系究竟譬如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科学家，有啲咩道德系要操守嘅，系我哋要跟嘅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科学创未来》啦。去到10:25晚上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今集咧会讲啲咩文物咧？ 嗱，咁啊呢个探宝上博。上博真系上海博物馆啦，咁啊今集同大家介绍嗰个文物咧，就系叫做白有宫殿人物枕，系一个枕头嚟嘅，北宋时期嘅一件工艺啦。咁啊喺北宋时期咧，佢最初都系个枕头嚟嘅啫。 系， 当时我哋冇棉花啊嗰啲乳胶啊做枕头噶嘛，系用陶瓷 嘛， 系啦硬骨骨嘅用陶瓷去烧一个枕头出嚟，咁啊佢陶瓷嚟噶嘛，咁啊所以咧能够做一啲嘅雕塑啦，呢、這个。国宝级嘅枕头咧系点嘅咧？佢用陶瓷做嘅，纯白色嘅。咁啊，当中咧佢嗰个造型咧就系一个好似木结构嘅一个宫廷建筑咁。里边咧仲有一啲人物喺度嘅，栩栩如生，亦都好正式嘅。咁啊，大家想认识一下呢一件国宝，又唔使飞到去上海博物馆咁远嘅，睇我哋呢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咧就睇得到噶啦。今晚10:25记得留意啦 吓。系，我特登上网揾咗啲相咧，佢系真系有个人咧喺个窗前面望紧嘢咁样嘅，好似系啦，唔知嗰个系定人定系诗人咁样咧，即系好似眺望下夜晚个月光啊，就嚟要吟诗作对咁样。咁但系即系多数大家如果有睇啲古装剧，都系一嚿。 陶瓷上面有啲画嘅啫，但今次咧系真系雕刻出嚟嘅，好靓嘅。咁所以想了解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晚上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啦。去到10:30嘅《何以中国》，今集又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就同大家去到周朝啊，我哋琴日睇个殷商时代嘛，咁今集咧睇个周朝，周朝代咧就系好漫长嘅朝代嚟，有西周同东周，今集就聚焦喺呢个西周时期。话说周王朝咧之前，即系夏商周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城邦，佢哋有禅让制度噶嘛，咁但系周朝开始咧。就是讲血缘啦，父传子的一个帝制，咁就是由周王朝开始，所谓的家国一体。今集这个节目呢，就从他们很多西周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去认识一下呢这个国家的体系啦，族群怎样去融合啦，他们当中的礼乐制度是怎样成立的啦，让我们认识一下呢这个周王朝多一点。有兴趣朋友呢记得要留意今晚10:30的何以中国啊。 一样啦，大家不知道周王朝即是几时开始呢，就是周武王、周文王，即是大家又看封神榜在这里打纣王那个天子那个位置的这样呢其实他们那阵时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法制度啦，然后譬如孔子都讲话啊，其实周礼呢他觉得就是最好的了，因为呢就可以维持到这个社会的秩序。但是譬如家天下这个概念是怎样，他入面的宗法什么公侯伯子男那些，究竟所有东西是怎样呢，今天记得留意晚上10:30的何以中国啦。今天不要晒唱，我们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合办的全国运动会，出年11月举行。香港将会承办8个比赛项目，包括剑击、场地单车、高尔夫球、7人榄球等。全运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表示，正是研究在港珠澳大桥举行单车公路赛，不过要考虑桥面风速、路线规划和安全等的问题。至于马拉松赛事，他说考虑到对运动员健康、通风效果、救援等的安排，不会在大桥上举行，将会在港深两地另觅地方。他又指出，香港早在1992年与深圳合办港深马拉松，现时科技先进，有信心跨境安排不是大问题。杨德强在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指出，全运会期间香港只会举行决赛周赛事，统筹办正是与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当局和澳门体育局商讨，分别就各项比赛赛则、选手入住和交通安排等进行协调。至于门票和电视转播安排，杨德强说会尽快向公众交代，期望到时市民齐齐为运动员打气。警方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月楼地下对开，找到昨天在尖沙咀怀疑被强行劫走的47岁女子，她并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非法禁锢，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消息指，警方拘捕3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警方寻日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女子在尖沙咀宜昌街同汉口道交界，怀疑被两名戴鸭嘴帽同口罩、身穿黑色上衣同黑色长裤的男子以手袭击，并被推上一架私家车往旺角方向行驶。警方其后在区内采取行动，调配人员到有关地点观察，并设置路障堵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会谈之前，两国元首夫妇互赠礼品，包括3支奥运火炬。习近平向马克龙赠送北京双奥火炬，马克龙就以巴黎奥运火炬回赠。习近平说，法国是一个体育强国，衷心祝愿巴黎奥运会取得成功，中方将会派出高水平代表团赴法参赛。 習近平又指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任大國，中方願意和法方一起以巴黎奧運會為契機，倡議運動會期間全球停火止戰。北京曾經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和2022年冬季奧運會，巴黎就會在今年7至8月舉辦第33屆夏季奧運會。生態環境部微信公號公布，經中美雙方商定，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文將會在今日起至到下個星期四率團赴美，與美國總統國際氣候政策高級顧問波德斯塔進行會談。公報說，雙方將會以兩國元首共識為指引，圍繞關於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等雙方共識，推進中美氣候合作取得務實成果等，深入交換意見。劉振文此行還將會與聯合國有關方面以及美方有關地方政府和智庫等就應對氣候變化等的議題進行交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41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8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7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4升2毫，中国平安39.75升6毫，美团118.3跌2蚊，友邦保险62.35跌1.5，商汤1.73升5仙，盈富基金18.65跌3仙，阿里巴巴78.95跌5.5，新洲国际84.1升8毫，快手60.65跌1.3。汇通达网络30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54.33，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币7.217，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586点，升350点。港金报2172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51.21美元，卖出2325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噶，快线封闭咗，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重复一次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另外，荃青交汇处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落桥嘅位置较为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尊新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民安队总部，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在石门村。路面情况方便，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较为车多，出九龙的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

9:43，直播室入边有阿 O、小白，仲有 Vicky 同埋船仔。咁啊，原先咧谂住同听众倾下偈嘅，但系咧，我哋都真系打咗超过咧20次俾听众朋友，可能咧佢真系突然间有啲嘢忙紧，不如读佢个点唱出嚟好嘛？ 冇错，佢就系 Wendy 啦，佢咧就想点唱俾佢奶奶嘅，咁佢奶奶咧就住喺老人院嘅，咁但系佢咧就话一个星期咧都会探佢两次，而嚟紧母亲节咧都会喺星期五啊接佢出嚟去饮下茶咁样噶，咁佢就想咧透过大气电波将呢一份心意送俾佢奶奶。咁我哋而家就系啦，代表佢送俾佢奶奶啦。 系啊，真系，如果有啲结咗婚嘅咧，你又有自己妈咪啦，又有奶奶啦，咁好似多咗个母亲咁啊，你通常。我啲婚禮嗰啲話，哎呀，好似多咗個媽咪，我又可以過嚟你屋企飲湯啦。 媽媽又多咗個乖女， 係啊，係咪咁嘅 Vicky 你？ 係啊，係啊， 你奶奶就多咗個乖女啦，係咪？ 你開心啦，即係啲 你阿媽多咗半個仔啦。 係啊，個個都係咁講噶啦。 正所謂 最温馨係你啊， 婆媳關係搞得好，乜嘢都做得好啊，係咪先？ 冇錯，咁啊，等我都點唱啦之後。 係你點唱你自己打翻嚟咁樣，扮聲咁樣。嗱，其實。其实母亲节将至啦，即系早两日咧就同大家放送咗一啲，喂，如果用信用卡啊嗰啲自助餐嗰啲优惠啊，早鸟优惠又话可以有7折啊或者8折啊，咁你系时候都要订一订位。 打开报纸都一扎有关于母亲节嗰啲，譬如咩劲食自助餐啊， 或者送咩礼物啊， 阿妈最中意啲乜嘢啊？ 你哋咧有冇少少咁多想法咧？依家有啲眉目就系话谂住礼拜六日咧，边一日同妈咪去庆祝呢个母亲节？与此同时会做啲咩咧？船仔谂咗未？你最锡你妈咪啊，其实， 但系咧， 虽然你成日闹佢个口，但系我知道你个心入边锡嘅， 有啲咁嘅事， 我好中意我妈咪噶， 我觉得喺你面前闹啫， 系啊系啊， 冇啊，哇，唔系噶，我系爱我妈咪噶， 你窒嘅你， 系即刻惊嘅添，因为我突然间谂紧，我妈咪可能听紧呢个节目啊， 系啊，系啊，你妈咪何尝，妈咪又唔系何尝日日都闹你，大家好似乒乓波打乒乓波咁啫， 打者爱， 系啊，你抽一板，我回一球啫，会点庆祝？ 我谂应该都系同佢出去食饭啦，有花就梗噶啦。礼物呢啲咧，梗系唔讲住啦，咁快俾个 surprise 佢啊， 就系冇咯。我几 surprise， 喂，喺电台讲完一轮之后，嗰日咧母亲节都过啦，跟住忍唔住啊，12:01嘅时候敲房门，我想问下，其实系咪真系冇礼物噶？ 我嘅 surprise 就系咧喺父亲节先同你庆祝母亲。 次过 惊唔惊喜，意唔意外 啊 ？O K 喎，系 O K 系咪啊？今次庆祝咗父亲节，唔知道你哋屋企点玩法啦？但系我头先听船仔讲咧，有一嘢 wow 到我嘅，就系嗰个买花嗱，康乃馨咧就系传统妈咪节啊，妈咪节入边必备噶啦。康乃馨咧都有好多唔同颜色噶，有少少淡黄色啦，跟住有少少红色啦，或者染咗粉紫色啊、粉红色咁样。你哋都会唔会？买扎花俾妈咪，妈咪有阵时收花，其实个口讲话，哇，唔好买埋呢啲嘢啦，嘥钱。但其实好开心噶嘛，笑到见牙唔见牙。 我系唔会买康乃馨。 系你会买乜嘢咧？ 我会买我妈咪中意嘅花咯，佢好中意郁金香嘅，或者百合。 郁金香正。 系啊，即系买啲系屋企摆得耐啲嘅，然后又靓啲嘅花咯。 摆得耐啲啊，富贵竹咯。 富贵竹，我屋企真系有啊。 我都有，我都有。 连根嗰啲花咧，不如试下买种落去。 连根即系乜嘢？ 即系盆栽嗰啲栽啊，直接系 我唔得噶，你哋屋企先可以做到噶，你哋屋企咁大， 系 细细盆都有啲根嘅， 即系多肉植物咁样， 系啊， 妈咪你唔够多肉啊，俾个多肉植物你咁样， 有一啲花都真 系 有根， 妈咪唔够多， 我唔识，我唔识，咁啊带唔系索性带妈咪去咩咯， 去花墟，去花墟兜个百合转咯，系咯，就同阿妈讲，阿妈。你中意啲乜嘢？你同我讲， 我俾钱， 我俾钱，哇，系啊，阿妈话中意呢个铺位啊， 系开心啊， 咁唔系啊，妈咪话中意花去隔篱嗰新盘呢度啦，首期 OK 噶啦，系啊，唔使落我名买就得噶啦，唔知系咪咁啊？好，祝普天下母亲，预祝你哋母亲节快乐啊！ 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获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是面 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想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我盼有一天将你抱入怀，昂然地对着宇宙说。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萝卜咧系我一种几中意食嘅嘢嚟嘅，特别系某一啲嘅情况咧，我嗰个萝卜简直系抢啊！例如系打边炉啦。 嗯， 打邊爐會唔會搶蘿蔔食啊？你 會白蘿蔔咯，不過 白蘿蘔嚇，白蘿蔔點啊你？ 紅蘿蔔我唔食嘅， 係咩？ 係啊，我唔食紅蘿蔔。 哦， 好似有啲朋友都係噶，紅蘿蔔咧就會令到 青味啊。 唔係，我有啲朋友就即係紅蘿蔔就會令到佢搞肚子， 嗯、 但白蘿蔔就唔會。嗱、哦，你唔好問點解、嗯，有機會你又問下啲中醫先。 係喎， 係啊係啊， 我不如下個禮拜問。 因為白蘿蔔同埋紅蘿蔔咧係兩樣嘢嚟嘅喎， 係 好似喺中醫嘅 仲有青蘿蔔， 係啊係啊， 係啦。 系 啦，煲汤嘅青萝卜你食唔食咯？ 都食， 我都好 少啲，真系少啲。真系你话最传统白色嗰啲萝卜咧，即系小白头先讲打边炉咧，就真系因为索晒啲汁啊，同埋剩咧 咖喱萝卜啊，同埋 就系正咯。同埋你有阵时食车仔面啊，或者食米线啊，我都好中意加萝卜呢个元素咯。 所以萝卜呢个食法咧，我哋揾咗一个共通点，就系、是、佢需要咧就系、是。擺一炸汁入去或者湯， 索味， 等佢係咁索味，即係佢就係好似一嚿海綿咁樣，索曬啲味之後咧，就會令到原本係淡淡蘿蔔甜香嘅蘿蔔咧，都變曬有層次嘅味道。咁呢樣嘢係會令到大家喜愛蘿蔔嘅原因嚟嘅。咁但係如果我今日呢個整法咧，亦都係用咗呢一個嘅方法，咁亦都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似。 日式嘅 sukiyaki， 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 ？sukiyaki 佢入邊都有蘿蔔嘅，咁個蘿蔔佢就唔 即係壽喜燒啊， 係啊，壽喜燒係啦，佢就唔會切得 要翻譯翻中文先啦， 係啦，佢就唔會切得好厚嘅，咁佢就喺個 sukiyaki 嗰個鐵板上面咧，個鐵煲上面咧就煮一煮佢，咁好快脆佢就已經會淋，咁然後就可以食到好香嗰個又豉油翁入去嗰個味道。 好 喎，咁我今日咧就準備咗一條嘅蘿蔔啦，咁啊大概將佢1.5cm 至2cm 咁样就将佢切开一嚿嚿咁样，咁 1.5cm 到 2cm 都唔算系好厚啦，咁样 系啊， 好啦，咁然后咧你就将佢，因为萝卜本身系圆形噶啦，不圆圆柱体嚟噶嘛，咁你就将呢个圆柱体嘅切开一块一块嘅萝卜就放喺砧板上边，跟住咧有个方法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咁当然批咗皮先啦。批个皮用嗰啲批薯仔嗰啲得噶啦，唔使下用一把刀慢慢批啊。咁你就将两只木筷子咧放喺嗰、那个放咗喺砧板上边，平放咗喺砧板上面嘅萝卜前同埋后。然后咧你就攞刀咧就一路系咁切切剁剁剁剁剁剁，咁啊尽量就切到佢一条条坑嘅。咁就你因为有木筷子挡住咗，所以你就唔会系一定唔会切断嗰个萝卜。咁你当你切咗一条条坑之后咧，就将个萝卜反转，然后就再向左或者向右90度转一转，跟住再同一个方法就再切。咁其实呢条萝卜咧，咁佢已经俾你切咗一个好靓嘅纹。咁切纹有啲咩方？有啲咩作用咧？就是、第一，你一阵做嘅时候，嗰、那个味咧就可以腌得好快，好快入到去，同可以方便佢熟，而且咧食嘅时候会好靓。好啦，咁你萝卜已经准备咗啦，跟住准备少少嘅材料就系譬如豉油啦，少少嘅姜啦，蒜啦。咁你将呢几样嘢咧摆埋入去一齐喺个煎 pan 上面就煮煮佢先，咁啊煮一煮佢，咁啊令到佢做咗个汁出嚟先。好啦，做咗呢个汁咧，咁你就再将呢个萝卜就放上去个 pan 上边，咁啊煎佢啦。一路煎嘅时候咧，就一路就落下呢个汁，一路煮下佢，咁啊亦都系淋下佢嘅面啦。咁啊萝卜咁上就反下佢啦。好啦，咁啊当成个萝卜你发觉可能大概煮咗差唔多五六七分钟，咁佢已经淋噶啦。系啦，咁如果你个火力话够嘅话咧，其实就已经淋啦。你惊嘅话就可以煮够佢十分钟。淋咗之后咧，你就可以佢上碟，跟住就再落多一层头先个汁，再倒上去，再倒。有啲人就中意喺呢个时候落多少少粉上去，令到你头先煮个汁咧系结身咗嘅。好啦，咁你就再将个汁捞上去嘅时候咧，咁你食嘅时候奇妙嘅事情就会发生啦。因为你头先咧咪切咗嗰啲坑纹嘅，切咗坑纹之后，当你用筷子一夹呢一个萝卜拎上嚟食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咗一条咧嘅萝卜就慢慢。一路就越嚟越长，而且仲系好多鱼网咁样嘅形状嘅萝卜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自己腌制嘅萝卜，仲有一个咁靓嘅切法咧，食起上嚟嘅时候应该会特别开心啦。 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五月份咧，相信大家如果讲起一对乐队咧，都会谂到系边一对嘅。 佢哋啦，五月天啦， 冇错，五月天啊。咁所以咧，亦都系个五字。我上个礼拜五咧去咗睇五月天嘅演唱会。 你去嗰日就咁啱冇落雨系咪啊？ 系，真系嗰一日咧系天气唔错。我知道星期六已经系狂风暴雨。 系啊，其实搞呢啲户外音乐会咧。其实都要 bear 几多风险喎，系嘛？ 系啊，咁、大家都如果有睇新闻，佢嗰个 set 有一嚿波就烧咗啦，之前 系咯，点解会烧嘅？以为水浸啫嘛， 系咯，佢真系烧咗个波啦。咁但系我嗰一日咧去到就系所有嘢都顺利嘅，系啦，然后又冇落雨啦。咁我真系睇到阿明点解佢个波烧咗就真要停啊？因为咧个波都几重要， 个系核心嚟嘅。一嚟嘅时候就派对动物嗰啲 ，Let's go party party right right 咁咧就开心。 同埋因为佢成个主题系讲时光机嘅，所以咧，佢就整咗好多唔同嘅 LED 嘅牆啊，或者佢嗰嚿 set 咧係幾靚嘅喎，甚至咧係直情佢會揾架車出嚟就講話，即係佢哋就喺架車上面打鼓啊！ 你咁樣係咪劇透㗎？我想問啊，其實如果有啲聽緊啲五迷會唔會覺得，喂，你講咗時光機，咁我入去嘅時候咪唔知道？ 我諗住 時光機呢個大家都知嘅應該。 咁我想問咧，咁係阿信搭時光機嚟香港啊，定還是係一個好細個嘅僆仔？搭時光機變成 咁 係 阿信嚟嘅，係啦。不過係阿信咧就話嗱，即其實佢意思就係、由佢第一隻 album， 因為佢25周年啊嘛，由佢第一隻 album 開始慢慢唱，就唱到而家咁樣嘅 album、 第一隻嘅 album 係人山海海啊，好似 係 咪？ 我都唔記得啦，但係就係真係聽啲歌就話哇，真係好舊咁樣。 五月天都係我哋啲青春，我都聽得多少少，真係細個嘅時候，因為年紀大咗就少聽。 以前我做輕談都好多聽眾會即係真係點唱 亂去 ing 啊！ 嗰啲。 系啊， 我不愿咩一个人咁样嘛。 我中学嘅时候都好中意听五月天， 系咪啊？ 系啦，不过就可能 到大学嘅时候就 会变翻 K-pop 啦，而家就变翻 K-pop 系啦。 原啊系嘛 ？BTS 系啦 ，BTS 啊咁样。咁另外我嗰日咧都好好彩有嘉宾，就有台湾嘅男子团体啦 ，Energy 啦，咁佢就唱咗佢首新歌啦，又带埋五月天跳舞啊，教下佢哋跳舞啊，咁嗰都几好睇嘅。嗱，不过咧最令我觉得惊喜同埋欣赏嗰 part 咧，就系经典嘅点歌环节啦。 点歌环节 系啦，咁点歌环节就个 focus point 咧，我就唔系喺阿信度嘅，我竟然喺啲观众度，因为大家咧为咗吸引阿信嘅注意， 又揈手啦，又举牌， 系啦， 咁样， 哇！即系冇谂过大家嘅创意系咁犀利嘅。第一个点嘅咧就系、是。一个女仔啦，佢拎住块牌，咁、那个牌上面咧，原来系刮刮乐，即系咧佢就俾佢唔知入边好似有六首歌，咁就俾佢哋拣啦。嗱，佢就话你哋刮其中一个啦，咁、 哦、 样 即系周边地区刮嗰啲乐透咁样， 系啦， 卡 系啦，你刮啦，你刮咗之后咧，你就拣唱边首歌。咁当然咧，佢哋好远噶嘛，梗系唔会落嚟刮啦。佢就话嗱，你你帮我刮右上角嗰个啦。 好搞笑啊！呢个 系咯， 即系呢个就系乐队自己有心，跟住就培育到一班好有黑嘅歌迷咯。 系啊，咁佢真系刮，然后佢就唱啦。 另外一首啊，我想问， 我都唔记得咗添。 唔紧要，唔紧要。好，下一个。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抽利是。 抽利是。过咗新年咯， 系，但系佢系整咗块牌啦，然后上面就贴咗五封利是，就写一二三四五，咁就叫佢讲 number， 你就抽边一张，你就入边就有一首歌啦，咁样。咁另外都有好多咧好得意嘅标语嘅，就话咩十三岁嘅歌迷由 Blackpink 转听五月天咁样，喂呢个精彩，仲有咩六十岁爸爸妈妈带住十三岁女儿嚟听歌，啊咁呢个真系点中咗嘅，然后就系嗰三就系阿爸阿妈。加埋个女，每人拎住一块牌咁样，咁、 哦、 就问你要点阿爸阿妈定阿女嗰张啊？咁样，咁最后屘就拣咗阿爸咁样。咁、 嗯、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成个演唱会好丰富咯，除咗有歌听之外咧，仲可以欣赏埋唔同歌迷嘅一啲创意嘅牌啦。